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耿爽说，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任何国家无权干涉，新疆根本不存在美方所讲的所谓人权问题，有关指责不过是美方为了干涉中国内政蓄意制造的藉口，新疆采取的反恐和去极端化举措，目的是从源头上预防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滋生，完全符合中国法律和国际实践，受到2500万新疆各族人民的广泛支持，亦都为国际反恐事业作出积极贡献。天气方面，受到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明早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893点，升72点，总成交金额831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4点，升2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3.8，升1蚊；美团点评89蚊，升4.3；百威亚太31.6，升1.1；建设银行5.95，升咗3仙；友邦保险73.95，升4毫；港交所231.2，升5.2；中国平安90.85，升8毫；盈富基金26.8，升咗1毫。汇丰控股58.45，升了2毫；招商银行37.05，跌了3毫。汇市方面，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4，英镑9.616，瑞士法郎7.905，澳元5.298，加元5.898，新西兰元4.961，欧元8.6209。每百日元对港元7.3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0.928。日经平均指数报21,587点，升212点。港金现价报14,000元，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98.44美元，卖出1,498.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的意外，就是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呢一带相当之挤塞，车龙是有待消散的。现在龙尾就分别排到去将军澳隧道近欣怡花园，而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的龙尾就接近上怡道，因为这样也都影响到东隧去九龙的交通的。东隧去九龙正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龙尾就过了北角警署的了。另外较早时坚拿道天桥去香港仔方向近住告士打道的意外都清了场的了，现在交通是回复正常的。反方向坚拿道天桥过海去红隧，龙尾就排到皇后大道东湾位。告士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仔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多车，龙尾排到城市花园。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车多的，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御港湾那段，龙尾排到去九龙城回旋处。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比较多车，跟住九龙塘律伦街那段一路龙尾就排到去培正道桥底。 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西洋菜南街系挤塞噶，龙尾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队系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比较多车啦，龙尾排队学园街。最后揸车朋友留意，今晚日落嘅时间系傍晚6:05，听朝早日出嘅时间系早上嘅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系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运输署提醒你，喺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使用铁路服务。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政府用紧急法来引入蒙面法，民主派会议召集人陈淑庄。 我担心政府将它变成不合时，通过这个紧急条例去立更多更辣的法例。 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 政府已经说我们不是很多其他的工具，多了一个法律帮助移除黑色恐怖。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服，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你会失去自我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景祥。 星期二嘅自由風，自由風開始啦。咁我哋今日第一個鐘頭咧，就想大家同大家傾下咧，關於政府訂立咗一個禁蒙面法之後嘅情況到底係點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個新聞就係話咧，上個星期五咧，政府咧就係話引用呢個緊急法嘅權力咧，就訂立咗禁蒙面規例啊。咁咧就呢個規例咧就係訂立嘅過程咧，就係唔需要立法會討論同埋通過嘅。咁咧就特首亦都同時間宣布咧，周六凌晨咧呢條法例咧就開始生效噶啦。咁但係呢條條例開始生效之後咧，當日嘅中環咧就已經開始有人集會咧，就係反對啦。咁隨後幾日咧就有網民就號召上街咧，係繼續係反對呢個禁蒙面法嘅。咁結果亦都相當多人上街啊。咁上街嘅人咧，亦都好多咧戴住口罩啊。咁好明顯咧，就係即係要挑战呢条法例啦，咁啊，特首喺订立呢条条例嘅时候咧，就喺个公开同呢个公众即系交代嘅时候咧，就曾经提到咧，就话禁呢个蒙面法嘅目的咧，就系为咗唔能够任由香港目前嘅情况咧继续恶化落去。咁但系好明显咧，从过去几日嘅情况嚟睇咧，就特首呢个期望咧就应该落空啦吓。咁而蒙面法咧，亦都咧就初步嚟睇咧就收唔到一个预期嘅效果嘅。咁啊喺呢个警方今日嘅记者会里边咧，就做咗一啲嘅宣布啦，就话咧系自从订立咗呢个禁蒙面法嘅以嚟咧，就已经有77个人咧系被捕。 同埋咧就係因為呢個反蒙面法嘅咁。咁到底嘅香港嘅局勢咧，就答即係呢個條例咧，就出咗嚟之後咧，對我哋香港嘅局勢有咩影響咧？咁咁而特首咧，大家知道啦，喺自從九月咧就曾經都做咗啲事咧，希望能夠為個事態降温啦。包括就喺九月四號咧，就正式宣布係撤回呢個逃犯條例修訂啦，同埋喺九月廿六號咧就開咗首場同市民嘅對話，但係似乎咧就冇乜大用啊。咁再加上立咗呢個反禁蒙面法之後咧，似乎情況咧調翻轉頭會惡化咗添。咁好啦，咁我哋傾到呢為止啦，想介紹今日咧我哋現場都有位嘉賓同我哋咧。就分析一下到底呢个而家香港嘅局势系点咧，同埋呢个引用呢个紧急法其实同当年大家知道用呢个紧急法咧，再上一次咧，差唔多成五十年前啦，就喺六七年嘅暴动嘅时候嘅。咁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叶建文咧，就系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嘅教授嘅。叶建文你好啊， 景章你好， 系啊，咁你不如初步回应一下先啦。你觉得呢个定咗立蒙面法之后，香港嘅局势系点样咧？其实。 我谂从上个礼拜即系一个长周末嘅情况睇嚟咧，似乎有少少适得其反啦。正如头先所讲，因为即系我谂其实经过咗我哋十几个礼拜嘅各种嘅嘅冲突啊，嘅场面嘅时候咧，我其实喺身边朋友嘅感觉咧，都其实有少少疲倦，或者觉得会唔会啊都要唞一唞咧？咁但系蒙面法出嚟嘅时候咧，似乎就令我啲朋友觉得喂。而家似乎唔單止係講緊嗰啲示威者，嗰啲黑衣人前線嘅問題，而係普羅市民咧都會受影響嘅。大家就開始擔心，話會唔會就政府進一步侵犯嘅個人人身自由咧？咁呢個變咗就係、是、或者會唔會係一個只係一個開始咧？因為有啲人都講話，喂，咁你緊急法仲可以做好多嘢嘅喎。會唔會沒收資產又好，或者譬如今日葉國謙都講啦，進一步去限制呢個互聯網上面嘅自由，咁變咗我諗係引起好多新嘅疑慮同埋不滿嘅時候咧，從過去幾日嚟睇咧，似乎就係唔單止冇收到壓止衝突嘅場面，反而激起咗啲新嘅憂慮同埋衝突。 嗯，係啊，嗱，大家如果有興趣想傾下咧，關於個禁蒙面法出咗嚟之後，香港嘅局勢係點咧，可以打嚟我哋嘅熱線同我哋傾下嘅。咁啊，電話就1872311 1872311。咁而家同我哋傾緊嘅咧就係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嘅教授葉建文嘅。咁葉建文，我再想問一問你啦。其實呢個反蒙面法咧，當時咧其實係社會上有少少輿論出咗嚟噶。咁但係咧就，我記得嘅特首林鄭月娥都有一次回應過嘅。當時佢嘅回應咧，似乎佢都唔係話咁積極想推噶，即係佢都話有啲保留要研究等等啦嚇。咁啊，突然間推出嚟咧，呢個情況好似啲好似有啲突然喎嚇。其實你覺得依次咁樣推出嚟咧，背後有冇啲咩政治嘅角力或者係咩特別嘅原因咧，令到人哋覺得好似政府都突然之間一個好急轉態推出嚟係好急嘅，而一急到咧就係即刻，當然就係第二日就已經即刻要執行啦嚇。其實有冇咩特別嘅分析喺裏邊嘅中間？ 我谂自从六月开始，大部分香港市民或者系评论界嘅朋友又好，学术界朋友又好，我哋都冇办法理解政府嘅思维嘅。即系如果有一个正常嘅想象嘅话咧，唔会搞到今日咁嘅田地。咁但我谂佢又未至于愚蠢到话觉得蒙面法即时可以立竿见影解决问题。我反而觉得就系佢有一个压力咧，要向中央表示咧，我系做紧嘢嘅。而特別中央就係講緊咧，係一切依法辦事喺法律框架裏邊，或者佢提咗好多次嘅，用盡法律裏邊容許我嘅權利咧，我去處理嘅問題。咁所以我諗反而就係、是、佢，我反而覺得佢係冇企啊，佢冇企可行，但係都要做表示去做一啲嘢嘅時候咧，於是就推出一個蒙面法出嚟。但係我諗佢哋都知道，如果你真係核心係對付一啲最堅實嘅死硬派嘅抗爭者前線嗰啲嘅呢個咁嘅蒙面法對佢全無影響嘅嘛，係嘛？即係佢好多都講咗啦。如果你捉到我，你都唔止判我一年啦。我蒙面同蒙面係完全冇關係嘅。咁所以我諗係即係反而係一個姿態上邊係覺得有少少交差多過係有好高嘅期望，除非佢哋嘅盤算係。呢、这個只係第一步啫。有少少賊佬試沙煲咁。如果呢個反對呢個緊急立法法令嘅做法唔係引起一個災難性嘅反應嘅時候咧，我哋會唔會諗做下一步咧？即係我諗，除非有呢一個咁嘅整體部署，否則的話，我諗佢都係一個係多，我覺得反而似係一個交差式嘅動作為多嚇、 即係交差式嘅意思咧，即係話都預計咗未必係可以收到 大嘅效果。但 係 佢要表示要做啲嘢 但係有做啲嘢嚇。咁嗱，葉建文啊，我就知道咧，即係你一個研究裏邊咧，就對呢個六七年嘅暴動啦嚇，即係香港啊，都有研究啊，即係都寫過好多文章啊、書啊咁樣。咁啊，大家知道咧，即係上一次動用呢個緊急法咧，其實已經就係六七年嘅暴動啦，即係距今差唔多成五十年噶啦。咁啊，而家再用咧，其實我哋大家當然就問啦嚇，嗰個背景啦、歷史啊等等啦，其實有幾多嘅共通點咧？同埋上一次咧，其實用嘅時候咧，就賦予俾政府嘅權力都相當大嘅。同今次嘅比較咧，我哋可唔可以做一啲即係時空對比啊，或者呢個事件嘅對比咧？到你今次再引用呢個緊急法嘅時候咧？對香港個影響有幾大，同埋咧就亦都好多人即係正如你頭先講啦，好多人估會唔會其實咧引用緊急法之後再推蒙面法咧，只係其中第一步嘅啫。會唔會再要賦予俾政府更加多嘅權咧，先可以對付到呢個街頭呢啲暴力咧？咁你自己呢個分析或者觀察會點咧？ 我諗首先就講翻呢個所謂嘅緊急法令咧，簡稱即係嗰個嘅歷史背景咧，因為其實係。我哋而家數翻上嚟，差唔多100年前制定嘅，即係1922年嘅時候。其實主要當時，當時講都係司徒拔啦，就係、是、引用呢個法例嘅時候咧，為咗對付海員大罷工嘅。其實簡單嚟講，就是、用呢個方法去限制公民嘅政治參與，希望減低嗰、那個即係、就是、特別係同支援國內嘅政治活動嘅。咁喺其實去到1949年嘅時候咧，有大幅嘅修改，增加咗好多內容。而當時目的很清楚就是防止共產黨在香港進一步滲透。當然都有考慮就是不希望國民黨在香港太過明目張膽，因為香港不想做一個變成一個國共鬥爭的場所。但是當然我們最關心的就是在六七年的時候 的引用。當年其實是引用了這個緊急法裏面 我自己統計最少有13条 的內容的。它不是所有權利引用了，但是引用了一些適用部分。最初其實用第一條咧，其實就係針對一啲所謂嘅煽動性嘅海報，特別啲標語啊各類，容許咧就係警察即係可以沒收啊、毀滅啊，甚至係去搜查一啲製造呢啲場呢啲物料嘅場所嘅。咁當時最嘅就係話，如果你被發現係有從事頭先嘅活動，藏有呢啲或者製造散播呢啲咁嘅海報嘅時候咧，你就可以最高監禁2年嘅。其實都好嚴苛嘅，咁但係之後咧，其實陸續有嚟嘅，即係呢個我諗係我哋今日好多朋友擔心嘅問題就係 會唔會咁咧？ 最初咧可能你只係話啊針對啲海報啫，但係之後咧其實第一次引用6月1号嘅67年，但係跟住喺7月中咧，其實已經有再引用其他嘅權利，賦予警方更加嘅權利，譬如沒收武器啊、關閉場所啊、驅散集會啊，或者一個好令人擔心就係可以進行即係不公開嘅聆訊啊。去到其實去到8月初嘅時候咧。更加令人擔心一啲緊急權力咧，就包括譬如話警方可以未經審訊咧，或者冇任何理由咧，拘禁一個人1年。咁呢個就係其實好明顯就係對嗰個人權嘅保障好大。咁所以我諗第一個可以類比就係話，會唔會係我哋今次見到嘅只係第一步？會陸續有嚟侵蝕緊我哋一啲好重視嘅法律上嘅權利，即使你係一個疑犯，你都享有權利嘅時候。如果走呢一步嘅話咧，對香港嘅發展有幾大咧？我諗呢個係第一個係需要注意嘅地方。 嗱呢、這個即係好多有啲學者或者有啲某部分嘅即係啲人一路推動呢個立禁蒙面法咧，其實都個背後啦即係嗰個諗法或者個理論都係咁啦，就話咧香港其實而家可以做咧就要依法啊嘛，就是、利用即係最大嘅所謂法律資源咧，就去應付當前呢個局面啦咁。咁呢個蒙面法咧，我相信禁蒙面法應該就係其中一個咁嘅思路咧。而行出嚟嘅，咁嗱，你按照你自己而家嘅分析，又对照翻即系立咗之后几日啦，咁嘅局面啦，真系有可能再用呢个紧急法，再推一啲其他法令出嚟，去希望能够达到呢个止暴制乱，个可能性大唔大咧？ 我谂个最重要就系当你引用紧急法嘅时候，其实你即系突出一个好清楚嘅信号咧，就系而家我哋要自乱世用充电。我哋甚至会用一个更加严苛嘅方式去做。这个你系见到六七年嘅时候咧，就系、是、当紧急法令引用咗之后咧，其实我哋拘捕人数不断增加嘅。其实整个暴动拘捕人士有超过4500人嘅。而更加重要就系你见到嗰个判刑嘅刑期咧系越嚟越长嘅。 我自己做過一啲研究咧，因為其實當年入獄嘅大概2100人左右，我就喺香港嘅檔案館揾咗大概三分一嘅判刑人士嗰個嘅刑期啊，所犯嘅罪行。你見到有兩成咧嘅判罪咧，其實只係同非法集會有關嘅。嗱，佢就劃分咗非法集會同暴動性集會。暴動性集會可能你有掟石啊、縱火；非法集會其實你真係企喺度一班人。咁但係當我據我嘅統計裏邊咧，就算係非法集會咧，個平均刑期都係17个月。咁而作一啲所謂嘅煽動性嘅演說或者藏有啲煽動性嘅物品咧，其實個刑期都係1年以上。咁你見到其實個信號好清楚嘅，喺我引用緊急法之後咧，我哋就會嚴刑峻法。而任何人參與相關活動咧，都會付出一個相當沉重嘅代價。咁我諗，這個邏輯，我相信政府今日引用同時引用緊急法去賦予警方更加大嘅權力，令到嗰個入罪嘅機會更加高嘅時候咧，我諗，我恐怕咧就可能我哋會走上同一條路，就係話以更加嚴厲嘅方式去打擊示威者。但係如果睇翻1967年咧，當然警方越來越成功去拘捕或者 入罪啦，但是同時亦當時引起了一個很大的迴響，就是左派人士呢就將那個回應升級，這個就是我們很熟悉的所謂土製菠蘿啦，係嘛？你見到實際上令到那個市面上更加是混亂，因為整個六七暴動呢其實發現了的所謂炸彈是有6400枚的。當然大部分都沒有殺傷力的，可能炮槍啊各樣， 很多當時叫土製菠蘿， 但是實際上有爆炸次數都講緊253次、當然有些我們更加記憶猶新、就是北角兩姊妹 的災難，所以這個左派人士就所謂的先進後報，但姑勿論是否先進後報都好，用嚴刑峻法一個可能要會出現的後果，就是可能反而令那個暴力衝突的官民之間的個糾紛個張力越來越大，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歷史教訓，我哋需要注意。 自由風，我哋而家傾緊咧，就係政府立咗呢個禁蒙面法之後嘅形勢係點咧？咁同埋咧，呢個緊急呢個法咧，就喺1967年嘅時候做，即係曾經推出過啦。咁我哋都而家咧比較緊咧，到底香港而家情況同1967嘅暴動嘅時候咧，有啲咩嘅相類似啦，或者政府做呢個動作有啲咩含義咧？咁我同佢做緊呢個分析咧，就係葉建文教授咧，就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嘅教授。咁大家如果有興趣想參與討論咧，或者發表你意見咧，可以打嚟1872311咁啊，葉建文嚟都想問下你，你頭先都統計過啦嗱，咁我哋呢度咧就有翻警方就住今次啊，今時今日嘅一個數字咧，就係話咧，由六月至今咧，就警方咧就其實拘捕咗人數咧就係2363人噶啦。咁啊，都仲未同你頭先話個研究嘅時候，六七嗰個人數仲有啲距離噶。咁啊，但係你都講到咧，即係呢個用緊急法咧，就可能會係有後續，因為當年嘅經驗就係咁樣啦嚇。咁亦都提到咧，就係當年啲被捕人士咁嗱，今次里边咧，尤其是过去一段时间啦吓，过咗两个礼拜咧，就被捕嘅人士咧，即系今次啊，即系反修例里边咧，好多咧系其实系学生嚟嘅，而且学生到咧系好年轻啊啲嘛，即系有12岁、14岁都有嘅。咁你抄翻当时你嘅记录咧，你嘅研究啊，喺1967嘅时候咧，都有学生被捕啦。但系有冇真系咁多咁年轻嘅咧？个学生或者个年龄嘅分布系点样啊？当时 我谂当时嗰个嘅参与嘅人士个年龄其实都系轻嘅，因为其实即系大家都会有印象，就好多其实所谓嘅传统外国学校嘅。嘅學生嚟嘅，或者你會亦都有啲例子，就係話有學生喺學校嘅實驗室裏面嘗試整炸彈炸斷咗自己嘅手嘅。咁所以我諗當年嘅年齡分布其實我哋都係講緊即係16至27、8岁咧，係一個主要嘅年齡層嚟。咁同而家可能係接近嘅。同埋你頭先講到話。而家被捕人數係2000几，同當年六七仲有一段距離。不過你唔好忘記，我哋而家只係經歷咗4个月。六七暴動，我哋好多時，我哋冇一個正式話幾時幾日完結啦。咁但係一般嚟講，我哋講緊由67年嘅5月開始， 去到六七年嘅年底咧，開始慢慢平息。 嗯、 但即使我哋當八個月都好咧，其實而家嘅啱啱好一半，而個數目我哋當年嘅被捕人數大概頭先講4500左右， 嗯、 其實而家就啱啱去到一半。咁所以其實已經係達到當年嗰個拘捕人數嗰、那個水平。咁當然幾多最後要坐監嘅，我哋唔知啊，因為我哋實際唔知拉咗即係未必一定告。告未必一定入，咁但系如果从嗰个拘捕嘅力度嚟讲咧，其实已经媲美当年嗰个情况。 嗯，但系当然我提到呢个数字，我都唔希望有记录嘅吓，即系大家都觉得即系呢件事系即系对香港嚟讲都唔系好嘅。咁嗱，叶建文亦都想再问你咧，就系话今次立咗呢个法之后咧，就即系特首林郑月娥咧，就都有几次嘅呼吁噶啦，就希望咧能够个局势缓和啦，亦都系特别话呼吁啲市民要与暴力割席啊。咁呢个讲法里边咧。其實有冇效咧咁？咁同埋你嘅觀察到咧，其實點解到今時今日為止咧，即係依個所謂割席嘅情況都仲係未好明顯地發生咧咁？到底原因點解咧？ 我回答個問題之前，我都想講翻就係呢個咁嘅緊急法令引用同當年嘅情況有一個好重要嘅分別咧，就係當年咧其實嗰個參與者個背景，其實你好清楚知道係咩人。佢就係左派團體裏面嘅工會啊、學生啊、中資機構，所以你要打擊佢哋咧係好易嘅。但係今次咧係無處不在嘅時候咧，你要鎖定，你用任何法例都要鎖定去打擊佢哋咧，其實係相對困難。咁所以我覺得用無面法係比較困難。而第二頭先講話嗰個割席咧，即係我諗始終今次嗰個嘅參與度咧全民性比較高，大家覺得係唔係淨係影響啲後生仔，唔係淨係影響緊某一啲人，而係。最初的送中條例也好，後來的警暴也好，以至今日的限制進一步限制自由也好，大家覺得是人人都有份的時候，咁變咗就係大家都希望就呢個問題上嘅表態咧，變咗我變個容忍度係比較高嘅時候咧、嗯，政府要求有啲人出嚟割席咧，其實比較困難 嘅。嗯，係啊，咁自由風我哋傾緊咧就係關於立咗呢個反蒙面法之後咧，香港局勢到底係點樣咧？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參與嘅討論咧，可以打嚟1872311嘅，我哋先聽一節嘅新聞先。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察公共关系科处理总警司江永祥话，在过去周末有14个警员受伤，包括一个警员因为被高处掟落嚟的单车导致头和颈重创。在上个星期六，警方并没有使用催泪弹等，在上个星期五以及是过去两日，一共使用367枚催泪弹、106发橡胶子弹、20发布袋弹和25发海绵弹。江永祥提到，过去几日有人执行私刑，部分伤者说有财物被偷，亦都有人破坏商店之后取走手机等，他批评这些行为是趁火打劫、鼠窃狗偷。他又说警方昨晚在马鞍山新港城执法的时候，有记者站在老中心而被撞倒，当时有警员扶起那一名记者。警方表示，由今日开始重设非紧急报料热线，电话号码是5333-3103，号码设有微信、LINE 和 SMS、短信等香港市民常用的不同社交平台和通讯方式，处理市民提供的资料。资讯系统部高级警司陈志勇表示，热线不适用于一般报案，亦都不会有自动化回复。至于早前警方使用 WhatsApp 设报料热线，陈志勇说，由于有关公司不同意警方使用，所以今次再推出热线的时候没有包括 WhatsApp。立法会将会在下个星期三复会，立法会主席兼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梁君彦表示，现时一切准备如常。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下个星期三将会到立法会宣读施政报告，之后处理撤回修订逃犯条例的动议。梁君彦说，为了令到会议顺利举行，立法会行管会下个星期三和四将会发出黄色警示。被问到如果再次出现包围立法会，将会怎样面对？将会怎样应对？梁君彦说，如果议员未能够自由和安全感进出立法会大楼，就无法开会，希望平和感给立法会复会，现在没有后备方案。 他又说立法会修复工程费大约是4000万元。而大楼外墙的玻璃需时订造，预计要等到明年2月才能够复修完成。荃湾公立何全耀纪念中学一个学生早前涉嫌袭警被枪伤，今日有学生戴上口罩修补校外的连农场。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朝早话订立反蒙面法是为了关心年轻人，希望学生不要参与政治活动和暴力冲击，以身试法。有同学就认为戴口罩和暴力并无关系，仍然会戴口罩参与游行。对于新华社发表评论文章指学生被一时迷雾蒙蔽双眼，有同学说因为有一条不利港人的法例，大家才会站出来，并不是被迷雾遮蔽双眼。而今日班上有大约1/3的同学戴口罩，老师都未有要求除低以及点人数。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朝早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6至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啦，快线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咧快线封闭啦，龙尾去到映月台，咁影响埋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上狮隧咧，龙尾就去到星河名居，就系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咧嘅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去到映月台。咁而家影响埋咧龙翔道西行慢线去狮隧方向都系慢车，龙尾去到星河名居。跟进翻咧较早前啊呢一个嘅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咧就已经清咗场噶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嘅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场。咁而家交通咧就好翻好多噶啦。不过将军澳隧道落翻去观塘道咧都仲系非常挤塞，龙尾去到电话机楼。咁就係將軍澳隧道咧出九龍方向係非常擠塞嘅，龍尾去到電話機樓。而東隧去港島方向咧，東隧去九龍方向仍然實施緊間封，東隧去九龍方向仍然實施緊間封。而家龍尾就去到嘉華國際中心。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啦，同穗港都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挤塞龙尾嘉华国际中心，去九龙方向咧仍然实施紧间封嘅。另外啟德隧道方向尖沙咀近住入口这一段都是挤塞，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去到欣怡花园。其他路面情况在港岛大坑道去铜锣湾方向挤塞，龙尾去到嘉云台。另外在九龙观塘道的油塘方向渔民坊一段都是挤塞，龙尾接近九龙湾港铁站。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都是慢车，现在龙尾排回去将军澳隧道近住电话机楼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一段都是慢车嘅，龙尾去到亚街老街。另外，伟业街去油塘方向慢车，龙尾启福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啦，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本岛入口咧快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就是启德隧道。去尖沙咀方向管道入口咧，快线系有坏车嘅，龙尾就去到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咁讲翻路面啦，喺新界屯门公路方向屯门咧，近住新墟呢一段车多。最后提提大家多一次港铁方面嘅消息啦，港铁列车服务会提早喺今晚8点结束嘅。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阿爸，对面山原本好多树，而家被山火烧窿晒，真系可惜啊！ 系啊，我哋行山千祈唔好食烟同生火，以免留低火种。仲有啊，村民烧田草同垃圾都好容易引起山火噶。 系啊， 放孔明灯亦非常危险，盏灯跌落嚟会烧死树木，甚至造成人命同财物损失添。 在郊野地区非指定地点生火，可被罚款25,000元同监禁一年。风工勿躁，慎防山火。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司仪 有我钱佩卿 同埋林超荣， 嘉宾包括理工大学凌志康健服装中心创办人吴秀芬博士， 失明人互联会副主席邓光宝， 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主席严楚碧， 视障跑手梁子伟分享无障碍生活。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13号星期日下午2:30举行。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今日新闻追踪。 2019年10月8日朝早10点，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订立禁止蒙面规例是要起阻吓作用，特别是针对未成年人士。 凡是新的法例或者新的政策，都要一段时间才能够看出它那个成效。但是不能够说因为在这几天看不到它的成效，所以这条法例是没有它存在的必要性。但是目前我们并没有任何计划再次去启动这个紧急法来对做其他的新的规例。 他又说希望区议会选举能够顺利进行。 无可否认呢，目前选举的气氛是相当的复杂，亦都出现了一些针对性的事件，所以我们会是不断地监视那个情况。但是目前为止，我们仍然希望呢区议会的选举能够顺利进行。 11:30， 在下星期三和四呢是会发出一个黄色的警示。 立法会主席兼行管会主席梁君彦说，预计立法会下星期三可以复会，又说立法会大楼维修工程费用涉及大约4,000万。 在我们最后一年的任期里面呢，除了特首发表施政报告之外呢，目前我们还有很多法案和财务拨款的建议还积压了。我们希望呢在今个立法年度呢大家都平静下来。 四点，禁止蒙面规例实施至今，警方说一共有77人因为相关条例被捕。公共关系科处理总警司江永祥， 由6月初行动至今为止，警方一共拘捕2363人。禁止蒙面规例实施至今，警方一共拘捕77人，其中74人是涉嫌身处非法集结时使用蒙面用品，而另外3人是因为不合作，在警方截查的时候拒绝除去遮挡面容的物品，涉嫌没有遵从要求除去蒙面物品罪。 自由风倾紧咧，就系关于政府立咗呢个禁蒙面法之后咧，就香港嘅局势系点样咧？咁我喺节目里边咧，请到嘉宾咧就叶建文，城市大学公共政策学系教授，同我哋分析一下咧，尤其是咧引用呢个紧急法咧，同呢个当年啊喺1967年嘅时候嘅暴动嘅比较咧，到底政府嘅做法个策略同埋对个社会影响咧，有边啲方面咧？咁头先咧，叶建文教授同我哋就做紧分析嘅。咁喺电话机旁边嘅听众咧，如果对呢个话题有兴趣，亦都可以打嚟咧1872311。1872311咧，分享下你嘅睇法或者你嘅分析嘅。咁啊，叶建文，我哋不如再倾多个，即系我哋喺嘅节目之前咧，就倾到关于话即系特首不断地呼吁呢个要割席啦，呢个暴力。咁你嘅分析就话即系似乎咧就唔系好成功啦。咁我哋又对照翻六七嘅时候咧，其实个运动本身同香港一般嘅群众嘅关系系点样嘅？同今次里边咧有冇一啲嘅相同或者唔同嘅地方咧？ 我谂讲翻六七暴动咧，当然佢都有一定嘅社会基础啦，因为始终当年港英政府喺暴动之前系对民生不闻不问嘅，大家都基本上民间自救嘅，即系木屋啊各样自己处理嘅。咁随住战后人口高速膨胀咧，连个矛盾更加明显嘅。咁但系始终六七暴动嗰个主要成因都系国内嘅政治因素啦，文化大革命嘅好系一个好重要嘅背景嚟嘅。否则的话，我唔相信会出现六七暴动呢种好有特别特征嘅一个嘅 嘅運動，因為佢係講緊一個即係維持一個好長時間、好有組織、好有系統，基本上一個左派大動員嘅衝突。佢並唔係66年天星小輪嗰種偶發性嘅短暫衝突。咁但係呢個咁嘅衝突，雖然起點係用一個勞資糾紛咧去引發嘅，即係新蒲崗塑膠化廠去做，但係即係我諗，由於左派群眾個總嘅目的係配合國內嘅需要嘅時候咧，佢好快就走去一啲好脱離群眾嘅政治訴求，即係講緊反英啊、反殖。我諗當時60年代嘅群眾，即使佢對政府有不滿都好咧，即係佢未去到呢一步話，我完全要推翻呢個咁嘅港英嘅統治，推翻英國嘅統治，走翻去國內嗰一套。我諗當年嚟講係冇乜嘅共鳴。咁嘅時候，我諗當年大部分嘅群眾真係有少少隔岸觀火，甚至袖手旁觀，即係講唔上咩共鳴。咁呢個同今日嘅情況又似乎有好大嘅唔同，係嘛？我哋見到呢個4个月裏邊咧，你就係講遊行嘅人數咧數以百萬計，而更加重要嘅就係你喺過去嗰4个月裏邊咧，見到啲所謂和理非為數不少咧。其實佢用盡各種方法，希望自己可以參與，係嘛？你話遊行衝擊唔好咩？佢話咁我咪為人鏈咯，係嘛？跟住我咪捐錢咯，我咪唱歌咯，係嘛？我咪即係做各種各樣嘅連龍場咯。咁你變咗係嗰個嘅民氣咧，係存在住好耐，而家已經去到地步係遍地開花嘅時候。加上後來嘅警暴嘅問題咧，令到其實你而家見咗係好難去用一啲嚴刑峻法。以一個拘捕形式去終止呢場咁嘅衝突。 嗯，係好啊。咁我哋而家咧傾緊咧就係關於政府用呢個緊急法嚟引用呢個禁蒙面法之後嘅香港嘅局勢嘅。咁喺電話機旁邊，我哋聽一啲聽眾嘅電話先好啊。咁啊，電話機旁邊啊，李先生咧就打通咗嘅。李先生， 李生你好。 啊，你好啊。 係，你好，請講啊。 其實我都覺得政府咧根本係特登係用呢個緊急法入邊嘅蒙面法咧嚟想刺激啲人。更加暴力，因為根本係佢人嘅反應咧，其實喺佢預計之內嘅。其他個12月4日當日，佢已經值得早啲嚇3点钟已經提早公務員放工喺個政總嗰度，啲學校又一早啊又放學啊。咁根本佢其實用意咧就係想刺激多啲人憤怒。 刺激係李生啊！你個講法我都聽過嘅，但係個目的係在咩咧？點解佢仲要刺激咁多人？政府就想如果平息就冇事最好啦。咁 個佢繼續想搞亂香港咯，因為點解佢想繼續咧？再進一步做啲緊急法咯。第一好似譬如話更加長期拘留啲人啦，譬如超過48小時，甚至96小時啦。第二，其實因為而家你知嗰個選舉咧，根本嗰啲保皇黨、民建聯啊、工聯會輸緊啦，佢其實即係想繼續搞亂咧，就淨想有心就想取消香港啦。 係，即係李生，即係你意思話政府其實係用引用呢個有後著嘅。 嗯， 係啦，當然啦， 係好啊， 簡單第呢個第一步 係好啊，唔該曬先，李生啊，因為我哋時間關係，我想聽多兩位聽眾咧，咁我哋都接通咗陳女士，不如聽多一個陳女士先。陳女士你好， 陳女士你好， 係你好你好， 係請講啊。 係我先頭咧聽到你哋喺度講咧。我坦白讲，这个蒙面法呢，我觉得他就算政府怎样不合，我觉得你都是要做。因为我曾经试过是被这样的那些人蒙住面，我这样在个九龙塘的时候拍那些学生，他一手就抢了我的电话，然后呢就掟回给我，我手都扭到的。好了，那我就话回给个学校听，他是名校来的，男校名校。好了。佢學校話：佢因為佢咁樣遮住個面，就唔可以，即係揾唔到佢。我係佢 delete 咗我嗰個片，但係我片係出翻嚟嘅。佢著住校服，但係學校係睇唔到。咁我想問下啦，咁你而家呢啲咁嘅蒙面法，你而家個個人咁樣嬲住個面係正確嘅咩？ 即係陳女士，你覺得如果立咗呢個法之後，就有咗黑作用啦，係嘛？即係你意思係覺得？ 起碼我話俾你聽。一个人冇可能咁样嬲口嬲面咁样去行出街。嗱，你仲有一个问题，你如果唔做坏事嘅，你包到成个种咁样出嚟都冇人理你。而家唔系，你而家你咁样样做法，你话我哋嘅嚟计，你知唔知啊？嗱，老实讲，你哋嘅嚟计，你哋个个出紧政府粮，你就当然冇所谓啦。但系计时薪嘅，分分钟翻到去公司，翻到去餐厅，要早。又要早几个钟头走， 你想想，日日怕着没事做、又要怕，又要怕，又要 是 被人打，又要什么这样 成。明白，好啊，麻烦你啊，陈女士。陈女士都很清楚表达了她的意见。我们呢电话机旁边还有一位听众，就是查先生的。查生， 查生你好。 是 是啊，你好啊，请讲啊。 是啊，主持人同埋嘉宾，我就想有另外一个諗法，就是嗱，嘉宾应该是研究六七暴动嗰阵时候嗰啲原因啦、啊、结果嗰啲嘢啦。我就想问下，有冇一啲嗱，佢最收尾点样用咩方法去平息成件事咧？嗱、当然可唔可以有啲咁样嘅研究或者据理？而我哋可以今次用嚟借鉴咧，得唔得咧？ 好啊，咁啊，不如系啊，查生系咪仲冇意见啊？你 系就系主要就系呢样嘢。 好啊，咁啊，不如系啦，有专家喺度咁啊，叶建文，不如你回应呢、這个。 我真系想补充一个即系好重要历史背景咧，就系、是、虽然我哋见到当年紧急法令咧喺头先所讲六月开始引入，七月八月都有嘅时候，你见到年底。當年年底到咧，就其實嗰個衝突慢慢減退，但係唔好忘記當時其實仲有一個好重要背景，就係國內嗰個政治形勢變化。因為其實文化大革命去到六七年、中期開始咧，國內其實出現咗即係各派嘅紅衛兵咧嘅武鬥咧，其實全國近乎一個內戰邊緣嘅。連毛澤東都意識到咧，就係唔可以繼續咁搞落去。咁所以當時咧，其實係已經動員咗解放軍咧，係全面介入局面，去控制個場面。咁由於咁嘅情況之下咧，周恩來呢啲咪温和派咧，開始慢慢去得到喘息機會，慢慢維持翻個局面。而呢個如果影響到香港嗰個嘅左派嘅鬥爭策略，其實自從去到六七年嘅年底，當出現咗呢個改變嘅時候咧。普遍感覺覺得嘅左派其實開始冷處理呢場抗爭。左派嘅報章咧，其實對啲各種嘅衝擊啊，各樣報導係少咗。咁所以我諗係咪所以係咪可以政府今日覺得啊，當年好似有緊急法令，又好似收效喎。咁如果係咁諗嘅時候咧，我覺得有少少簡化咗個問題，如果缺乏咗一個歷史嘅視野咧，去睇當時嗰個局勢嘅發展。 即係呢個歷史背景本身都相當重要啦。咁我哋就係傾緊咧，就係關於政府引用緊急法咧，到底係有冇效咧，同埋而家香港局勢係點咧？咁大家有興趣咧，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陣，我哋翻嚟再傾。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上次同大家做过一个，我叫做一个 oral gym， 一个口部嘅 workout。今日咧，我哋做多另外一个。个目的系乜咧？个目的系令到大家记得。S 音同埋 Z 音其實係同一個聲音嚟嘅，嗰、那個條脷同埋口部嘅動作係一模一樣，唯一分別在於一個係 voiced 有聲嘅俗音所謂，一個係 voiceless 冇聲嘅聲帶唔震動嘅所謂嘅清音。那個練習係咁嘅，聽我讀一次 ，S 音係咁嘅，但我嘗試。下嘅时候咧，我加一个声带震动，我加个咁音喺后面，听住咯。连贯嘅一齐做，听一次，两秒 S 音，跟住两秒 Z 音，大家一齐做。跟住我再停止嗰个声带震动，听住。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来的，是令到你知道当你做着 Z 音的时候，你不是做着其他东西，而是做着同 S 音一模一样的动作。OK，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来的，我觉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跟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eal on THK 留言又得，也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回來，我們正在談關於政府引用緊急法之後，就香港的形勢到底是怎樣呢？大家有興趣就請打來1872311。在現場跟我們分析的就是葉建文教授，城市大學的公共政策系教授。葉建文剛才講到就在67年的暴動，我們一直都用現在的情況跟67年的暴動做比較，因為兩次現在政府都是當年就是港英政府，現在就是特區政府，都是引用了一個緊急法，就是希望能夠對事態有控制的。咁你分析到咧，當時就係話67年嘅時候咧，就係中央裏邊咧都有唔同嘅政治角力啦，有激進，亦都有一啲係即係希望能夠緩和到局勢嘅。咁嗱，而家亦都啲人亦都分析，我哋不如將而家我哋嘅話題咧，即係擴得闊啲啦，講翻香港嘅一國兩制，或者咧到底點解即係香港最近即係一路近呢幾年嚟咧出現咗好多嘅即係政治上嘅爭拗啊，亦都冒出咗啲所謂本土派啊，甚至係獨立派添。咁亦都有啲人講咧，雖然呢次咧係喺香港發生嘅一個香港針對一啲問題，香港本身嘅議題出現嘅一個即係我諗嘅不安定啦，但亦都有啲人會講咧，其實喺成個內地裏邊咧，對香港嘅政策咧出現咗都有唔同嘅路線咧，而引發咗香港當前一個咁樣嘅情況嘅。咁呢個路線好明顯咧，大家就知道咧，就係有一部分嘅即係中央嘅領導咧，對香港嘅一國兩制嘅解釋係比較寬鬆啲嘅。咁亦都希望香港能夠真係有高度自治咧，能夠享受嗰個程度比較高啲嘅。咁但係另一派咧，就係我諗就係當然係話要收緊啦，要強調一國啦，要強調一國嘅權威，同埋咧就係香港嘅呢個兩制咧係一個有限度嘅嚇，等等嘅一啲咁嘅睇法。咁簡單嚟講，都係一個比較軟啲，一個比較硬啲嘅啦。咁好啦，咁我哋不如將個問題講翻咧，就係對呢個我諗係中央對香港嘅政策或者港澳政策啦。近呢幾年都發生咗好多事嘅，尤其是喺2014年嗰個即係一國兩制白皮書啦，咁就標示咗好多即係中央我哋講咧叫收緊啊，收緊呢個港澳政策嘅一啲嘅措施等等啦。咁你自己睇翻咧，即係呢啲中央對港嘅政策咧，同而家我哋當前嘅好多街頭抗爭或者香港好多嘅政治爭拗裏邊咧，個關係有幾大咧？或者到底其實有幾大情況影響到而家香港嘅政治氣候咧？ 我諗有一啲嘅原則方向咧，其實我諗自從頭先你所講嘅，譬如白皮書一國兩制白皮書，到而家咧，我諗有啲係冇變嘅，即係譬如佢覺得。處理香港問題咧，其實好重要一個手段咧，就係經濟手段、經濟發展。只要經濟解決到咧，水漲船高咧，應該民怨會減低。亦都同呢個相關，就係話佢覺得而家好多問題咧，都係一啲經濟民生問題嚟嘅，譬如話社會向上流，減慢，年青人上唔到樓。咁所以你而呢個你係可以理解，因為其實佢對國內自己嘅情況判斷都一樣嘅，係嘛？即係我哋改革開放咁多年，其實永遠都係經濟改革行先，政治改革等下先啦，唔知等到幾時。咁佢會覺得啊，去建立佢自己嘅認受性咧，其實講到尾都係經濟。咁我諗呢個係好一貫嘅。而第二就係、是、特別2014年以後講咧，我哋成日見到一個字講一國兩制咧，係話唔單止落實一國兩制，係準確地去理解、去執行。落實一國兩制，咁但係當然個問題就係點樣為之準確啦。咁呢個可能有時候啲左搖有啲變動啦，咁但係總體嚟講嘅都係我諗都係強調緊一國原則。咁當然今次嗰個形勢會更加複雜一啲，就係究竟點樣處理香港問題咧？而家情況咧就今次多真係多咗一個好實實在在嘅外國因素啦，係嘛？從美國嘅談判裏邊，我諗一方面佢哋就希望香港問題盡快解決。但係另外一方面，亦都限美國嘅反應都限制咗佢嘅選項嘅，係咪？我諗佢真係唔想俾人一個口實就真係變咗另外一個新版嘅六四。咁如果係咁去到呢一步嘅時候咧，我諗佢會承受更大壓力。咁我諗呢個係佢哋點樣判斷嗰一刻美國可能出現嘅反應咧，其實就局限咗佢嗰個嘅策略嘅調整。咁而更加上就係美國嘅睇法，其實好難判斷嘅嘛，係嘛？即係我諗特朗普係一個好難預測嘅人。咁所以我諗令到係有時可能見到啲鬆動，有時咧去咗比較開放，我諗係同呢個考慮有好大嘅關係。 但係呢啲外國嘅參與咧，或者即係美國而家就立緊呢個即係叫香港民主人權法啦，對個香港嘅局勢或者事態咧，或者對稍後咧，即係香港呢啲即係街頭嘅暴力啦，或者我哋抗爭啦，有幾大嘅影響嘅咧？其實你覺得？ 我諗始終 如果一旦出現了一個很不幸，有一個很大規模的流血，甚至人命傷亡的話，我想無論怎樣都會引起國際社會很大 的反應和批評。我想這個是始終是無論中央也好，香港政府也好，都有少少投鼠忌器的。當然很多朋友覺得說不是，現在警察都是失控的，但是去到某個程度，我想他都不想過這個界限。但是我想他現在頭痛的地方就是，如果不用這些更強硬的手段，我還有什麼辦法去做呢？現在我想，即我的感覺似乎就是繼續用一個拘捕的形式，用警力的形式去穩住個場面。我感覺真的有少少進退失據，見步行步。現在政府的整體的警嘅思路，咁我諗佢都有個假設嘅，就係始終有人會拉到你驚，始終有人拉到你怕。咁但係係唔係真係咁簡單咧？或者係會唔會有一啲反效果咧？而家我哋仲未一個好清楚嘅情況。 但係呢個情況就咁令到香港就咁都消耗得好慘啦，即係咁嗱，亦都有另一個睇法咧，就話今次裏邊香港發生咁多事咧，即係內地嘅一啲一般群眾睇到嘅咧，就係會對香港產生一個都幾負面嘅印象啊。咁亦都好多人話咧，就係對即係中港關係啦，或者係即係呢個中央嘅對港政策咧，可能都會有影響嘅。其實呢方面咧，即係內地啊。怎样看香港这次这个事件里面呢，其实反映回起这个中港关系里面，你觉得长远是不是会有影响的呢？ 我想中港矛盾其实都不是今次发生了，即是我想过去十年可能随着那个两地融合产生各种矛盾，其实慢慢升温。但是今次我想是官方的国内官方媒体呢，似乎就很负面报道今次的情况。而官方定性就是甚至是讲到是某种程度的夺权啊，外国阴谋的时候呢，你可以想象国内的资讯流通是并没有我们这么开放。而我想他们长期受到嗰種嘅愛國教育，係令到佢哋一旦如果睇香港問題係一個即係賣國嘅行為嘅時候咧，這個就佢哋嘅反應係可以理解。我哋目前見到都係比較負面嘅一個情況。 好啊，唔該曬先啊，葉建文教授，我哋先聽交通同新聞。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先讲交通意外，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的慢线是有坏车阻路，龙尾排到去丽港城。另外，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狮隧入口快线的意外还未处理好，快线封闭了，龙尾就排到去浸会桥面。龙翔道上狮隧的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和新清水湾道近圣约瑟英文中学。另外就是港岛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时代广场快线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至于告示打道东行去红隧过海的龙尾排队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底。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恒生指数收市报25,893点，升了72点，主板成交额831亿8千多万。恒指即月份期货夜期而家报25,773点，跌了94点，成交张数5,357张。上证综合指数收报2,913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474点，升28点。十只活跃港股的收市价，腾讯控股323.8升了1元，美团点评89元升4.3，百威亚太31.6升1.1，建设银行5.95升3仙，友邦保险73.95升4毫，港交所231.2升5.2，中国平安90.85升8毫，盈富基金26.8升1毫，汇丰控股58.45升2毫，招商银行37.05跌3毫。今日全日五大升幅股份系创业集团控股、陶逸控股、雅高控股、中国通海金融同埋康利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系中国资讯集团、环亚传媒、中博控股、中国数字视频和英力投资。汇市方面，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5，日元106.99，瑞士法郎0.991，澳元0.675，加元1.331，新西兰元0.632，人民币7.138，英镑对美元1.224，欧元对美元1.1。 港金系报14,000元，比上日收市跌1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502美元，卖出价系1502.69美元。港汇指数报107，比上星期六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咧，多区地方都非常之挤塞啊！咁先同大家跟进意外先。窝打老道翻沙田啦，近住思瑞入口快线意外仲未清场啊！咁而家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啦，龙尾就去到沙福道，咁而家影响埋咧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上思瑞咧都系非常挤塞，龙尾已经去到九龙湾港铁站啦，就系、是、受到窝打老道嘅意外影响啊！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慢线上思瑞咧都系挤塞啊！而家龙尾就去到接近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去观塘道方向都挤塞啦，龙尾就上二道。而家伟业街去观塘道都塞埋，龙尾就去到上二道。另外一单坏车咧，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咧，慢线就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就接近丽港城，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龙尾就接近丽港城。隧道方面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新柳街。咁另外咧，启德隧道去翻尖沙咀方向咧，入口都系慢车嘅。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北角码头，咁就系东隧啦。去九龙方向系挤塞，龙尾已经去到城市花园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非常挤塞，龙尾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将军澳隧道来回方向都塞啊。去九龙方向咧，车龙已经去到环保大道回旋处。咁反方向咧，去翻将军澳，龙尾就喺观塘警署。另外啦，尖山隧道去翻沙田方向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荔枝角收押所同埋呈。长道近住盈辉台，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龙尾就去到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挤塞，龙尾过咗顺利村少少。另外啦，伟业街去翻油塘方向啦，由开源道回旋处咧一段塞啊，龙尾去到上二道。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由裕民坊一段咧亦都系塞，龙尾就排翻去九龙湾港铁站。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啦，近住茶果岭道一段都系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九龙塘会呢一段都系慢车嘅。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车多，龙尾美林村。屯门公路翻去屯门方向，新墟呢一段系挤塞，龙尾就去到锦辉花园。另外啦，丁九桥方向屯门啦，桥中间咧呢一段亦都系开始挤塞，龙尾排到金竹角嘅。提成搭机场快线的朋友，由夜晚八点开始，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的列车服务维持每十分钟一班车，中间是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现时九龙站、青衣站、博览馆站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暂停，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是维持在飞机起飞之前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将会在夜晚八点暂停。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我们在乎你。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日常生活中咧，屋企人啦、朋友啦、同事啦。唔同年代嘅人呢，听下呢有啲意见唔啱，咁点算呢？咁 注册教育心理学家彭志华， 最差最差嘅呢就係你讲粗口啊，发烂渣掉嘢然后走咗去，因为呢会破坏彼此关系啦，重要呢就係将原本自己合理嘅嘢都令到人哋误解咗你，其实就好可惜。咁呢如果可以选择呢，就真係好嬲好唔开心呢，都唔好掉嘢，唔好讲粗口，淨係呢就係俾面色对方睇而离开现场。如果再好啲嘅话呢，搵个理由离开嗰刹那，去斟杯水呀、去下厕所啦，离开下现场，即係令到个气氛嗰刹那唔使僵嘴度。咁就再好啲嘅就係话可以选择呢刹那扮聆听。 真系唔满意，但系都唔出声，算啦，至到下次唔见面啫。今次听埋你讲算数啦。最后或者最理想嘅咧，就系你能够冷静听对方讲，总结下对方谂法，然后跟住咧冷静地将自己谂法再讲一次出嚟。咁系交换到意见，而系开启到真系沟通对话咧，咁就最理想嘅。 香港电台，我们在乎你。 我是夏雨，长者医疗券计划有好消息，除了原本的2000元，今年还单次额外发放多1000元医疗券，累积金额上限亦加到8000元了。除了医病，医疗券还可以用来做健康评估或者看牙的。长者他们的家人和护老者上 hcv.gov.hk 或者打2838-2311就可以拿到服务提供者名单。 每次扫墓，当你挞火嗰阵时，就好容易会挞死埋只火怪，造成山火。唔想先人嘅山坟俾火怪吞噬，咁就千祈唔好用火消除杂草。香烛冥强要放喺铁桶里面烧，离开前要确保冇留低火种，咁火怪就冇得作恶啦。如果遇到山火，即刻打999。 为了推动残疾人士融入社会，让市民更认识残疾歧视条例， 平等机会委员会和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今时今日，残疾人士的衣食住行都好轻松。 二， 有方便穿着的康健服。 食， 深水清冇难度。 住， 经过设计同样舒适。 行， 一样可以呢度去嗰度去。 13号星期日下午2:30，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风翻嚟咧，我哋就倾一倾咧，就另一个话题咧，就倾到咧关于就系啲交通嘅安排啊，邱志勤啊，咁大家都知道咧，即系过去嗰几日咧，就因为受到好多嘅破坏啦，好多港铁站咧就要停止运作啦。咁啊，今日咧终于就好多个站咧都开翻啦，但系仍然有11个站咧关闭咗嘅。咁而今日咧亦都系宣布咗呢啲列车嘅服务咧到晚上8点啊就停止噶啦。咁我相信而家咧好多即系翻紧工啊，或者系等等其他嘅活动咧，好多人已经开始就要陆续咧就要开始要即系翻屋企啦，即系喺个地铁停止运作之前咧，就最好能够搭到啲公共交通翻到屋企啦。咁我头先咧有一次嘅交通嘅时候，我哋都留意到啦，即系好多路面咧都已经开始塞啊，或者其他嘅即系出现嘅现象啦，已经啊。咁好啦，咁其实今次里边咧，其实交通嘅安排咧，即系都系一个议题嘅话，因为咧破坏咗好多地铁站啦，同埋呢个交通咧，因为大家都知道啦，都几依靠呢个铁路嘅运输啊，又地铁啊咁样。咁啊，今次咧，其实你觉得好似噶？政府在應付呢、這個即係交通呢方面咧，即係點樣保持呢、這個鐵路運作嘅暢順啊，或者即係繼續嘅提供服務，同埋各方面咧啲嘅準備或者做法上面咧，你嘅觀察咧，即係對於這個情況啊，政府呢個應變方面咧，其實個表現係點咧？ 我覺得呢個就唔理想嘅，因為今日你見到咧，即係朝早特別係即係翻工翻學嘅時間，特別可能係將軍澳啊嗰啲區域咧，即係都有嚴重嘅擠塞嘅情況，或者啲地鐵站即使你入到去，似乎即系你要出翻上地面都有好，都要等好耐，或者系啦，或者入闸咁啲，有啲闸机坏咗，要啲市民逐个咁样用人手去拍架卡去进入嗰个车站，咁呢啲都系安排系唔理想。咁当然大家都明白各个嘅地铁站嗰个嘅情况都有唔同程度嘅损毁啦，那个运作当然我哋明白唔可以系正常咁运作。咁但系究竟譬如港铁或者政府点样系去即係疏導啲人流咧，其實呢個其實可以好多地方都可以安排得更理想嘅。譬如話港鐵方面，咁你最基本就係譬如話會唔會啲閘機壞咗，咁你點解從人手去拍卡即係出入咧？其實港鐵本身過去都有啲安排咧，係即係直情係開放曬啲閘機俾人即係進任入嘅。因為其實喺咁嘅情況底下，其實你港鐵其實佢唔係純粹一個公司最重要賺錢啫嘛，即係佢政府係大股東，咁其實佢一個重要嘅責任就係疏導人潮啦。咁而家喺即 根本上係入唔到閘嘅時候，其實佢係咪應該考慮係開放曬啲即係嗰啲某一啲好嚴重破壞嘅閘嘅鐵路站，咁俾啲市民比較方便咁進入咧？咁另一方面就係嗰個嘅學校啦，咁當然教統局嗰邊都有宣布就話啊，即係如果啲同學咧就翻唔到學，咁我哋都有啲酌情嘅安排，叫學校咧唔好即係彈性啲處理。咁但係其實如果嗰個交通有咁嚴重嘅情況，其實係咪即係教統局係咪應該同啲學校協調下？未必係全港停課啦，可能部分區域好嚴重嘅時候要停課咧，其實都即係有效嘅疏導咗啲人流嘅。咁其實呢啲有政府都可以做得更好嘅。 係啊，咁我而家講緊嘅咧就話，即係到底最近呢啲鐵站受破壞咧，到底個交通運輸安排應該係點咧？咁如果你係乘客或者你最近即係話應用一啲即係公共交通嘅時候遇到啲問題咧，就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啦。個電話咧18723111，18723111可以分享我哋嘅睇法或者你嘅觀察嘅。咁譬如呢個時間咧，我哋揾一位運輸處嘅總運輸主任咧，同我哋傾一傾咧，就政府喺呢方面咧交通嘅安排點樣做咧？咁我哋嘅電話機旁邊就係何君衡先生嘅。阿何生， 系你好，两位主持， 系你好啊，系我啱啱就倾紧咧，就关于最近呢个即系港铁啦，就今日咧就仍然话有11个站系关闭咗啦，咁啊啲交通咧今日朝早咧都有啲混乱嘅，咁其实喺而家咁嘅情况之下咧，即系政府而家嗰个安排啊，即系对于呢啲公共交通嗰方面咧，其实有冇咩特别嘅处理嘅方法嘅？ 哦，喺今朝早嘅情況咧，我哋運輸署嘅緊急事故交通協調中心咧，亦都喺度運作緊嘅。咁咧，我哋今朝早咧一路咧都喺度密切監察緊全港啦。咁包括頭先主持所講嘅將軍澳區嘅交通情況啦。咁根據我哋嘅觀察啦，咁今日咧將軍澳區咧，可能係只係因為有調景嶺站同埋康城兩個站嘅車站提供服務啦。今日有較多嘅市民咧係會使用私家車出行。又或者是揸車咧去接駁調景嶺站，咁啊增加咗區內道路一啲嘅車流量。咁喺另一方面咧，今日早上咧，亦都區內咧，亦都有交通燈咧係受到破壞啦，而令到一啲路口咧嘅運作唔係咁暢順，而以致咧車龍咧係延長到區內嘅其他嘅道路，咁咧引致到咧一個擠塞嘅情況嘅。 今朝早咧喺嗰個即係你頭先提到呢個將軍澳啦，其實個交通都好擠塞得好嚴重喎，其實。即係嗰個尤其繁忙時段嘅時候咧，咁其實係你哋嗰個調配或者頭先你講嘅協調中心咧，係應該可唔可以做好啲咧？即係點避免到仲有呢啲咁樣嘅交通混亂嘅情況出現咧？ 喺今日早上嘅時候咧，咁我哋知道咧係港鐵咧嘅喺將軍澳線嘅部分車站咧係唔可以開放嘅時候咧，我哋咧係協調咗巴士公司啦，係加強翻該區嘅服務啦，係由將軍澳啦去觀塘啦，同埋去尖沙咀啦，同埋過海線嘅服務嘅。咁呢啲路線咧嘅覆蓋範圍咧，亦都係啲市民咧經常要去翻工啦，同埋翻學嘅地方。咁我哋咧係會繼續監察翻啦，巴士嗰個乘客需求啦，我哋亦都同巴士公司同港鐵公司協調咧，係方便翻咧市民去出行嘅。 而家嗰個交通嘅安排裏面咧，即係我哋睇到咧，就係譬如話，今日翻工咧，尋日啦，尋日大家都知道個交通亦都混亂啦。咁好多人都唔知道今日應該點做，咁我哋咧就一路睇咧，就見到你哋嗰啲資訊發出嚟，就話要叫我哋今日朝早就6:00嚇，睇你宣佈點啦咁樣咁。咁嗱，而家按照咁樣睇落去咧，咁好多站又未恢復正常啦。咁而家話係咪每一日到底一個特別安排係點咧？會唔會成為咗一個定制咧？即係每一日我哋其實都要市民都要幾點鐘就睇運輸署或者政府點樣宣布，我哋第日出行咧要點樣幾點鐘啦？有幾個站關閉啦？係咪會成為一個咁樣嘅制度嘅？將會 我哋咧係會盡快咧係將最新嘅交通消息咧發布俾市民啦。咁但係由於咧即係每一晚嘅道路交通啦，同埋鐵路服務嘅狀況咧，都其實係不斷咁變化嘅。咁我哋咧其實盡可能咧係盡早啦，係去通知翻市民咧係有關個改動嗰個情況。咁就聽日嚟講啦，咁其實我哋都預計翻喺各主要嘅道路啦，同埋隧道啦，我哋預計嘅交通咧都會係比較繁忙嘅。咁我哋咧會繼續咧係協調巴士公司啦，加強各區啦。尤其是今日見到的將軍澳區啦、出港島啊、尖沙咀的對外的巴士服務，咁咧我哋亦都吸收了今日的經驗啦，我哋會採取分流乘客的策略啦，即係透過不同的公共交通工具啦，將乘客分流到不同的車站，將他哋帶去市區去方便他哋出行。咁正如頭先所講啦，咁道路的情 情況其實會在短時間之內咧係會發生變化嘅。咁我哋亦都呼籲市民咧，聽日咧係要提早出門啦，預留額外嘅行程時間，同埋時刻留意最新嘅交通消息。 嗯，系啊，自由风啦，而家个倾紧咧就关于个公共交通嘅安排啦。咁大家如果有兴趣参与讨论咧，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嘅。咁而家同我哋倾紧嘅咧就系何君衡咧，就系运输处嘅总运输主任啦。咁啱啱头先倾紧咧，你有个紧急嘅协调中心啦。咁嗱，我亦都想问咧，就系今日咧有啲人都反映嘅，就话咧其实虽然有啲资讯，你都尽量希望能够即系及时地公布到啦，但系好多人咧都仲系觉得即系唔够嘅，即系话到底我要平要出行或者到咧边度？交通的挤塞情况点，或者公共交通是点咁？咁呢个发放嗰方面咧，你有冇办法可以即系再改良，或者能够再及时啲去宣布更加新啲嘅资讯嘅咧？ 我哋会尽量咧系将最新嘅消息啦，透过唔同嘅途径咧向市民发放啦。咁我哋咧一般都会透过电台啦或者电视台嘅信息咧系去发放俾市民嘅。咁市民咧就留意翻电台同电视台嘅资讯啦。我哋运输署咧其实都有一个手机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二》嘅。在香港出行二里面呢，其实呢都罗列了呢铁路啦，我哋巴士加强服务嘅路线号啦，同埋加强服务嘅地区啦。咁市民呢其实可以呢 download 返我哋个 app 啦，然后呢就参考返，再考虑返佢哋自己出行嘅需要嘅。 呢、这个出行二呢，我想知道系咪真系及时地，即系你系第一时间收到最新嘅资讯就会摆到佢嗰度嘅。譬如我举个例，而家系将军澳嘅居民，我要翻屋企啦。啊！喺香港电台呢度咁，咁系咪应该上去你嗰度就知道附近嘅交通系点，或者我应该用边啲交通工具咁样？ 其实咧， 有冇帮助嘅咧？ 当然有帮助啦。香港出行热咧，其实有几个主要嘅功能啦。一个功能咧就系发放信息啦。咁你可以睇到咧，我哋即时发放嘅最新交通信息啦。第二咧就系、其实佢都有一个路线搜寻嘅功能嘅。咁咧，如果你系想知道，譬如港铁有一个站佢唔开咧。或者要封閉呢，咁你可以搜尋返你自己嘅出發點同埋目的地，咁去選擇返其他種類嘅公共交通係點樣搭嘅，咁亦都配合返希望呢、這個手機用程式其實可以方便到市民出行 嘅。嗯，但係我想問一問咧，就係因為我哋都見到即係啲車站嗰個都有，特別係可能閘機啊，或者售票嗰個機都有啲唔同程度嘅損毀啦。咁呢個都影響咗嗰個疏散人流嗰個嘅速度嘅。咁其實你哋可唔可以做，即係有咩措施可以令到地鐵站嗰個嘅人流啊，即係特別可能入閘出閘嗰、那個或者售票嗰方面可以即係加快一啲咧？因為似乎喺呢度一個樽頸嚟嘅。 嗯，我哋都理解嘅。譬如好似主持话斋，今日喺将军澳为例啦，其实有几个车站封闭咗，咁市民咧主要咧就去晒调景岭站嗰度去上车，咁变咗咧调景岭站咧有几个站嘅市民咧就同一时间要入闸要去搭车，咁咧就喺呢方面咧当然啦，嚟紧港铁有多啲车站开放啦，咁样样咧变咗就可以即系将人潮去分流翻啦，咁我哋都會加強一啲嘅巴士服務啦，令到市民其實除咗搭鐵路之外咧，都可以考慮搭翻巴士嘅服務啦，係去出翻市區嘅。變相咧，我哋咧就可以做到一個乘客分流嘅方向啦，讓市民咧係乘搭唔同嘅交通工具去到市區。 嗯、但系个问题系，即系佢哋即系而家问题系佢啲站唔开嘛，同埋即使你有呢、這个即系接驳巴士咁，但似乎都路面情况都好唔理想啊。咁你譬如话喺将军澳嘅情况，头先可能有个谂法啦，唔知系咪你哋运输署方面可以做到，就系、叫啲譬如地铁站佢过去亦都有啲安排，就开放晒啲闸机，唔即系咁样可以疏导啲人流，或者系将军澳特别佢有隧道嘅，佢、收费咁当然都影响咗个车流嗰个速度。咁其实呢啲佢如果开放晒，即系个特殊嘅情况。你哋可唔可以做到令到疏导到真系疏导到啲人流同埋车流咧？ 即系唔拍卡就咁样 系啦，唔拍卡直接入、或者直接过，咁系咪会解决到？即系而家问题系，即系我明白你哋运输署做多好多嘢啦，咁但系问题系有个樽颈，就系啲人入唔到车出唔到嘛，咁点算咧？ 就至于你头先嗰个建议咧，其实我都会同港铁公司嗰边反映啦。咁至于你话隧道嗰方面咧，其实我哋根据我哋嘅观察啦，其实将军澳隧道咧个樽颈其实就唔喺收钱嗰度嘅，其实咧系喺个隧道管道嘅容量嗰方面。咁咧就当然啦，我哋明白啦，因为铁路事故咧，其实咧系多咗好多私家车咧系由区内咧揸出去嘅。咁樣咧，所以咧，我哋咧其實咧，盡量咧係希望咧可以疏導到個交通啦，提供更加多嘅公共交通服務咧，去分流翻呢啲乘客。 嗯，你提到嗰、那个即系好多人会揸车出去啦，即系因为公共交通铁路都用唔到，就用路面啦，即系用车去行啦。咁但系车里面亦都出现另一个问题，就系好多交通灯受到破坏之后咧，就其实好多即系行车系有危险啦，所以大家都可能即系嗰啲即系个车点样流量啊，即系嗰个方向啊，要驶与唔驶啦吓，即系各样咧，其实系都造成咗啲挤塞位噶嘛。咁今日咧有個現象出現咗咧，就有啲市民自己即係話自發啊，即係出去指揮交通啊咁樣。咁到底呢方面咧，其實運輸署會唔會都要諗一啲方法，譬如話要真係一啲交通燈係受破壞，而嗰啲位置又係一啲好樽頸位啊、十字路口位，係咪應該點樣做咧？係咪應該要揾翻即係譬如話係交通警啊，或者係其他方面去做現場人手指揮都好啲啦咁樣。有冇諗過呢方面係要點樣做啊？ 其實交通燈受到破壞，其實我哋一向咧都同機電署咧有一個緊密嘅聯繫啦。咁、希望佢哋咧可以咧竭力咧係維修呢啲咁樣樣嘅交通燈。咁樣咧，機電署咧其實咧已經係安排咗多組嘅維修人員，其實係通宵工作，努力不懈咁樣咧去作出維修，務求咧係爭分奪秒咁樣樣咧係去修復呢啲咁樣嘅交通燈嘅。咁至於喺個交通燈尚未恢復嘅期間咧，我哋都係協調中心咧，亦都向警方咧要求，希望佢可以派人落嚟咧去打交通嘅。咁我哋運輸署咧會繼續密切監察嗰個交通狀況啦，同埋會繼續咧呼籲市民咧係遵守嗰個交通規則，同埋留意咧係過路行人嘅安全嘅。 但係我哋好似即係啲市民都似有啲個感覺啦，我就唔知係咪就好多即係啲路口啲交通燈壞咗之後咧，都見唔到有交通警出嚟維持呢個即係交通。咁我唔知係咪啦，即係只可能你哋方面有多啲嘅資料啊。咁譬如特別係例如譬如將軍澳或者整個今日香港嘅情況，其實即係交通警方面其實動員咗幾多人去幫手處理呢啲嘅問題咧？我哋好似最近呢幾個月咧，好似唔好覺得有交通警嘅存在，即係可能係咪變曬防暴警啦？唔知係咪？ 我暂时手头上咧系冇呢个数字上嘅资料啦，咁但系咧我哋运输署啦同埋警方咧喺协调中心里面咧系会有个紧密嘅联系，我哋会将嗰啲嘅受损嘅交通灯嘅灯口嘅位置啦，系交俾警方啦，系希望佢哋咧系可以尽早咧派人落去咧去指挥交通。 即系你哋系有要求过系交通警嗰度系负责指挥翻一啲交通灯失灵嘅位置嘅。 嗯，系冇错。 但系佢哋又唔需要向你哋即系报告翻，其实有冇人做紧呢样嘢，就冇交代嘅。 我哋咧会不停咁密切監察啦，睇翻個路口個情況啦。咁我哋都考慮翻，其實嗰、那個即係譬如有啲路口咧係安全情況啦，又或者係嗰、那個交通流量比較嚴重少少啦。咁我哋會將佢個優次咧係排好啦。咁我哋會將呢件事情咧去同佢哋反映，要求佢哋咧希望佢哋早少少咧係去派警員落嚟咧係去指揮交通嘅。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你先啊。咁啱啱同佢哋傾咧，就係運輸署嘅總運輸主任何君衡啦。咁啱啱我提到咧，就話最近咧，即係因為好多公共交通咧、地鐵嘅受損位啦，咁啊路面嘅情況都幾混亂噶。咁啱啱頭先咧，就何君衡提到咧，就政府咧喺運輸署咧有一個出行易嘅一個 app 啊，咁希望大家有需要就攞嚟用下啦，因為最近交通咧都幾混亂噶。咁啊，呢個時間我哋先休息一陣，先聽新聞，翻嚟再傾。 外交部發言人耿爽被問到中方係咪利用影響力妨碍言论自由时话，中国驻休斯敦总领馆已经就火箭队有关人士的言论向对方提出严正交涉，中国篮协以及火箭的中方合作伙伴亦相继发表声明，中方立场已经非常清楚，建议对方关注一下中国民众对事件的反应和态度，认为跟中方交流合作却不了解中国民意是行不通。 NBA 总裁亚当斯说，在日本出席活动时表示， NBA 作为一个基于价值观的组织，表明支持莫雷行使言论以及政治表态的自由，又提到他们就事件向中国球迷致歉，与支持他人的权利并没有矛盾。天气方面，受高空反气旋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天色大致良好，此外华东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达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会在傍晚抵达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晚和明天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6到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 现时温28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慢线的坏车仲未拖走的，龙尾是排到去丽港城。另外机场快线的服务由晚上八点钟开始，来往香港站至机场站的列车维持十分钟一班，中途是不停九龙站和青衣站。九龙站、青衣站和博览馆站的机场快线列车服务是继续暂停的，香港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维持在航班起飞前的90分钟，至于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在晚上8点钟开始暂停的。港铁的列车服务在今晚8点钟提前结束，现在还有11个车站关闭。轻铁方面，路线705、614、615和 751P 是暂停服务。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在管道之内。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江西街，反方向了去观塘，由于九龙湾一带是挤塞，启翠去观塘的龙尾就排到浙江街。东隧港岛入口非常之挤塞，东行的龙尾排队铜锣湾避风塘，西行龙尾太古城。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一路排到去公主道近培正道桥底。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分别就是观塘道近启业村、新清水湾道近顺利村和伟业街近上怡道，而龙翔道东行上狮隧的龙尾就排到去大窝坪。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将军澳隧道方面，因为将军澳道下行去鲤鱼门道挤塞，现在龙尾是塞回过去将军澳入口那边接近欣怡花园。至于回去将军澳的车龙就排到观塘警署对开。尖山隧道去沙田方向都是车多，龙尾在呈祥道近盈辉台。路面情况，东区走廊去中环近维园落桥位的龙尾排到北角码头，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彩虹村那段慢车的，龙尾排到界限街近喇沙利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乡兆会路繁忙的，龙尾去到近美松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繁忙，龙尾三成。丁九桥返屯门龙尾排到去金竹角。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息时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引入了紧急法会不会令到警民冲突恶化？中大政治与行政学系副教授黄伟豪： 紧急法底下的蒙面法是令到警方是更难执法。那个问题核心就是政府的民望很低，如果警方去执行这么低民望和公信力政府的法律的时候，亦都会令到他自己受损。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有些会触动心弦，我听到生命力，我听到城市的脉搏，亦有些是我们不喜欢的噪音。不同的声音又可以编排成交响曲，放开怀抱，细心品味，聆听，你可能有新的体会。尊重不同价值，包容不同声音。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翻嚟咧，我哋之前咧傾緊咧關於呢個港鐵咧，即係出咗好多問題之後咧，就個交通安排咧，今日朝早出現咧都好大嘅混亂啊！咁啊，好多地區都塞車啦，咁啊好多人即係出行亦都唔方便咧，尤其是將軍澳咧，即係今朝早可以講差唔多係即係塞車或者交通不便嘅一個重災區嚟噶。咁啊大家如果係即係親歷其害啊，或者即係親受其苦，曾經即係嗰個交通裏邊咧受到啲咩問題咧，或者你自己個有冇咩特別嘅？遭遇啦，都可以打嚟18723111咧，同我哋分享下你嘅经历嘅。咁我哋电话机旁边，我哋就有位施女士咧，同我哋先倾下先啊，施女士。 Hello， 两位主持，陈生、 两 位好。 系啊，你。 我咧就系住喺将军澳嘅。 嗯。 咁我系坑口站嘅。 系。 咁我平时咧都会系搭98D出尖沙咀翻工嘅。 嗯。 咁我今朝早咧就系、是、我已经预咗两个几钟咧，六点几我已经喺下边等车。 嗯。 咁當然條路長到不得了啦，咁等咗啲車又脫班啦，又冇密度啦，啲車98D usual 啦嚇。咁跟住就嚟好啦，等到有車嚟啦，上唔到車。咁跟住再等下一班啦，15分鐘後，哇又脫班。 係，施女士你去邊度啊？你目的地去邊度噶？ 我去尖沙咀。 尖沙咀。 咁跟住咁冇计啦，咁咪就唯有就係焗住要行落去条颈岭站啦。其实我而家真係好唔想搭港铁嘅， 嗯， 咁但係都冇辦法，都要由坑口行落去条颈岭站。咁佢地铁坑口站呢，佢係有 shuttle 係会去将军澳啊、宝林啊呢啲，咁但係讲真嗰条龙呢就係、是、一个氹氹跨成个坑口站咁大， 嗯， 咁、 嗯 根本上唔到車嘅，亦有 shuttle bus 嚟都係上唔到嘅，咁亦都係唔使等㗎喇。咁跟住亦咁最終就係蹉跎咗好多我好多時間，我終於我就要行去條頸嶺。咁、沿途見到警察，唉嗰陣味都冇啊，嗰啲咆哮聲都冇啊。 系啊，施女士，我想问下你咧。嗱，你话头先我因为同一位即系运输处嘅负责嘅人倾过啦，佢话咧就有个出行易嘅 app 嘅。咁你其实你系今次你个延误咁长咧，你其实有冇利用翻呢啲资讯，即系尽量知道个情况点，或者会唔会用边啲交通工具方便啲咁样？有冇咁样嘅经验咧？可以同 我 哋分享下咧。 听心机嘅， 即系听心机哦。 系，通常我会听香港电台交通消息嘅。 系，咁有冇帮到你啊？即系可唔可以令到你？ 條頸嶺站上港鐵咧，係因為將軍澳隧道嗰條 jam 度咧，已經去咗去坑口站啊，所以就算有車上到咧，都唔知道幾多個鐘先出到去。 係好啊，咁啊明白。 所以其實將軍澳根本係主要係靠地鐵噶嘛，咁地鐵而家咁搞法咧，真係好過分咯。 嗯。 咁同埋沿途咧，上我見好多爸爸媽媽喺度張羅，啲小朋友點翻學啊，喺度騰嚟騰去。我觉得真系好过分， 系好啊，明白，唔该晒你啊，施女士， 全部烂晒，冇差人，乜都冇啊，全部靠自己。 嗯，好，明白。咁啊，施女士就讲咗，即系我谂呢个好切身之痛啦，即系切肤之痛啦，就见到咁啲路面交通又交通灯俾破坏咗，又冇地铁，咁啊，到底情况系点咧？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即系头先好似施女士咁咧，去分享下睇法嘅，可以打嚟18723111嘅。咁电话机旁边我亦都有位冯先生咧，想同我哋倾下嘅，冯先生。 系。 是啊，请讲。 是啊，电台是不是啊？ 是啊，是啊，到你了。 是啊，想讲回呢，上个礼拜呢，我首先我讲我是司机叔叔，是揸校巴的。 嗯。 上个礼拜五呢，那个法例一出呢，三点几呢一步呢，整个路面都好塞车。 嗯。 跟着我夜晚呢，仲要呢差不多两三个钟头呢，先送啲小朋友回到去将军澳那边。 嗯。 咁在车里面呢，啲小朋友呢又肚餓啦，又急尿啦，天氣又黑啦，咁咧佢都喺架車度喊嘅。 即係你講緊上星期五係咪啊，馮生？ 係上個星期五係啦，今日都係今日嘅情況咧，都係唔係爭好多，因為啱啱我先至送完啲小朋友落車嘅啫。係啊，都係喺將軍澳。 即係都係將軍澳，即係你嘅目的地喺將軍澳。 係啦。 咁你今日個情況，你係話翻到去幾點鐘啊？你嗰遇到即係話好塞個情況？ 其实呢我做完九龙就跟住就做将军澳嘅九龙就 OK 嘅今日就。上个礼拜嘅九龙呢都已经系好塞㗎啦。直情塞到我返唔到学校啊。 係 啦跟住由学校再出嚟嘅话呢都已经呢系好硬啦。咁啲家长一路呢都打电话俾我架车到未啊架车到未咁其实都有好多压力嘅。 咁我覺得政府如果推行啲嘢嘅話咧，麻煩都考慮一下咧，即係學校啊、小朋友啊，同埋佢哋感受咯。因為嗰啲小朋友太細啦 ，K 1啊，至到 K 3咁佢哋喺架車嗰度喊咧，其實都係好影響。 好辛苦啊！ 嚇、啊，係啊，都係我就冇問題啊。不過佢哋好驚咯嚇，咁我已經叫保姆安撫住佢哋噶啦。咁但係小朋友你冇得控制噶嘛。 嗯，好啊，明白啊。咁啊，唔該曬馮生先嚇。咁啊，馮生講到咧，就係校巴裏邊好多小朋友嘅塞車咧，遇到都好多問題嘅。咁我哋再聽多一位聽眾啊，顧先生先嚇。顧生， 係你好，兩位主持人， 係你好，係啊，到你啦，請講啊。 冇啊，嗱，我一个夜间司机嚟嘅，我每晚喺条公路咧就行250至300公里。 嗯， 咁而家个交通情况，成条弥敦道啲灯坏咧，以前啲交通警咧就好快出嚟处理交通嘅。 嗯， 而家佢哋就特登刻意咧就唔去处理。 嗯， 等你哋啲市民自己喺度挤塞。 嗯， 咁你话警方究竟净系做啲乜嘢咧？系咪净系拘捕咧？ 嗯， 啱唔啱啊？ 即系你讲紧系冇交通警喺度指挥。即系啲 交 通灯坏咗嘅地方， 有你哋自己去处理个交通情况，有你哋自己乱咁行， 嗯， 系咪先？ 作为职业司机，你喺过去呢啲日子，你冇见过交通警指挥交通，其实 冇噶。除咗你有交通意外 call 交通警以外咧，就算行必，你都见唔到警方噶。唔知佢哋系咪真系要 OT 咗之后要放假咧？ 嗯，系 啊。 好啊！ 咁呢个情况究竟警方点样去解释佢唔处理交通，系咪帮政府去做嘢，配合政府做嘢，将个民意去转向呢？ 嗯，好啊，唔该晒你先，顾生。咁顾生啊，讲紧咧就系即系都系一个咁即系新嘅问题啊，即系有好多交通灯坏咗。咁如果真系又冇人喺度指挥嘅话咧，个交通嘅流量啊，各样一定会出问题啦。咁啊，好啦，咁啊，我哋而家啱倾紧嘅咧就系即系最近一啲交通状况咧，就包括咗系地铁啦，提供嘅服务咧，同埋路面嘅交通咧，都出现咗啲问题嘅。咁我哋不如先休息一阵，去翻嚟再倾。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题目是香港中学文凭试 DSE， 嘉宾咧有张文炳、周罗善，咁诶当然咧有小弟刘天赐同埋山金两人做主持啦，讲下乜嘢叫做中学文凭试。 今晚十一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CIBS C 代表社区所有人， 当没有成为日常。 其实呢个节目咧系玩少少概念嘅，我哋生活上好多时讲紧我哋拥有啲咩啊，但系咧今次就想讲下就系我哋好似必要嘅嘢，但系原来有啲人系冇嘅。 I 代表一齐参与。 如果俾你为自己嘅人生狠狠地出走一次，你最想去边度？异乡故事，行者的反思。 上网重温节目 cibs.rthk.hk，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咧，傾緊啊，關於就我哋嘅交通問題啦。咁啊，好多地方都出現咗混亂噶。咁呢度亦都有啲嘅交通消息嘅。咁獅子山隧道往沙田方向咧就嚴重擠塞，咁龍尾咧去到培正道嘅橋底；東隧往九龍方向亦都非常擠塞，龍尾咧去到維園；大老山隧道往沙田咧都擠塞，龍尾咧去到九龍貨倉。咁另外咧，九龍灣一帶嘅交通亦都非常擠塞啊，最主要影響到咧係觀塘道往油塘方向近裕民坊亦都係擠塞嘅。咁龍尾咧就去到彩虹。另外咧，伟业街往观油塘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嘅。咁驾驶人士咧，就请考虑咧改道行驶啦。咁我哋呢度倾紧就系交通嘅问题啦。咁头先嘅消息都睇得到啦，好多地方真系都好挤塞啊。因为个原因其实会唔会因为就系八点钟，大家知道啦，今日地铁宣布咧又系要即系停止运作啦。咁好多人可能就系涌住你八点钟前就要出嚟，即系要翻屋企啊，或者系下班啦咁。咁嘅现象维持落去都好麻烦啊，都知噶。 是啊，我估嗰个地铁嗰、那个即係夜晚话八点钟收车或者过去呢几日都有呢个情况啦，直可能全面停驶，其实制造咗个气氛啦，就变成就係、即係实际上有个戒严或者宵禁嘅效果。咁似乎啲市民都会觉得啊，八点就係一个即係死线啦，啊即係似乎呢八点之后就会唔会好混乱或者情况，咁呢就令到即係成个市面嘅气氛都系好差嘅。咁呢个估我唔知係政府有冇即係冇諗到啊， 運是係即係刻意有呢個考慮啦，但係效果上咧就令到啲市民就係八點鐘好似變咗我哋嘅 Cinderella 啦，係啦，就總之一定要八點前翻到屋企。咁我呢個係咪我哋想見到嘅嘢咧？ 因為你提到呢個咧，真係好多人都會開始感覺到，雖然你話即係我哋冇講到話要宵禁，冇講到話要戒嚴，但係個客觀效果咧起到嘅就似乎係咁啦。因為你啲大家好多人出行咧都要靠嘅鐵路啦，咁大家都睇住鐵路做一個指標啦，差唔多係啊。咁啊，你出即係唔能夠再運作嘅時候，好多人就出唔到去啦嚇。咁啊，其實客觀上，正如你講咧，就起咗個戒嚴嘅效果。 似乎可能會唔會係星期六日公眾假期就地鐵全停就即戒嚴啦。啊，翻工日子咁，你翻工係好緊要啊，即係幫老細揾錢。咁啊，總之揾完錢八點鐘就宵禁。咁我似乎係咪有呢一個咁樣政府係背後有呢一個咁樣嘅措施想做呢？咁我估呢個真係一個好嚴重嘅問題，因為呢個影響緊市民日常嘅生活。即係我估，即係你講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示威活動，咁即使係話聲稱話十八區，其實實際上都唔係十八區同時做啊。但係地鐵停咗咧，又真係十八區受影響嘅，似乎 係啊。咁佢講到關於交通啦，咁好多人都有即係有啲親身嘅感受啦。咁啊，電話機旁邊有一位聽眾都打通咗咧，都係想講下關於交通咁就系李先生嘅，李先生， 你好， 系你好，系你请讲啊， 系我姓李嘅，系我就听咗好多关于新闻啊，访问好多家长啊，好多市民咧就不断埋怨地铁，唔行走，不断埋怨交通灯冇交通警喺度帮手咁样，但系我有一样嘢我始终系唔明白，事件发展到今日。为什么个个只是想对方的不是呢？我认为应该 go back to the root of the story， 回去那件事的根本， 谁 去破坏地铁，破坏到它不能够运作，谁破坏交通灯，为什么你们不去埋怨那些呢？而是不断埋怨地铁不好，希望大家想想啦，讲完啦，唔该晒。 好啊，唔该晒你啊。咁李生嘅講法其實都明白嘅，即係話咧，其實因為受到人為破壞啦，咁但係我諗，如果一般市民咧，即係直接嘅親身感受者個服務提供者啦，或者係管理者，即係包括政府在內咧，要點樣應付呢個危機咧？咁但係到底個根源在邊度咧？呢個又另一層次嘅問題㗎啦。 當然即係政治問題，政治解決一定係咁，但係面對嗰個嘅，即係我估特別係地鐵作為一個，即係佢最重要個職責或者唯一嘅職責應該係。就係、是、一個即係運輸嘅，即係公共運輸嘅提供者，而唔應該有其他考慮嘅。咁總之啊，即係當然佢被破壞，大家都未必想啊。咁但係問題，當面對呢啲情況，即使可能而家情況或者其他嘅鐵路事故，咁當然地鐵佢應該考慮就係點樣能夠喺佢嘅有限條件底下，點樣減少咗嗰個影響。而政府除咗可能而家即係好多示威要鎮壓要處理之外，咁你當然交通咁佢又未即係。你當然可以怪責呢啲嘅示威者啦，咁但係實際情況就係交通燈被破壞咗，咁你係咪因為係示威者做嘅，咁我所以咧警察就可以唔使理咧？咁我估警察，即係我覺得你警察除有一個我估社會上有佢有期望嘅，你唔係淨係話因為呢啲係示威者做嘅，所以咧等你哋大家感受一下有乜咧就可以怪責啲示威者。咁佢即使係咁樣大家冤有頭債有主，揾翻啲示威者，但係警察或者交通警都係需要維持秩序噶嘛？即係如果佢咁強調警察係要維持秩序，佢不斷都咁強調，希望大家對警察有信心。咁喺呢啲時候，其實佢應該走翻出嚟，俾翻啲信心大家咧，嘅挽回大家對佢嘅印象或者形象咧。我覺得呢、這個即係咁好攞分嘅時候，佢都唔做。咁我覺得即係對，如果警方角度嚟講，都唔係太聰明啦。 嘥咗一個機會， 嘥咗機會咯。即係如果佢覺得即係希望大家覺得哇，警察成日即係如果去到唔同嘅區都所市民都唔歡迎佢哋。咁如果你話而家交通更壞咗，佢走出嚟維持嗰、那個。交通，咁我估点都唔会俾人闹嘅。咁呢啲攞分嘅机会佢都唔做，咁点解咧？我真系唔好明啊。 系咁啊，到底个交通系咪交通问题都要政治解决咧？吓咁啊，呢个即系对香港嚟讲都一个挑战嚟嘅。咁啊，好啦，电话机旁边啊，仲有一位听众啊，陈先生嘅。陈先生，你想发表意见？ 你好，两位主持人。 你好啊，请讲。 我觉得咧，而家咧政府咧系专登咧，嗰啲警察咧就系专登唱慢板啊。讲真，而家你嗰啲。嗰啲新聞報道都能夠影到啲暴徒走入喺地鐵站，佢根本落曬閘噶，根本冇得走嘅。如果要拉佢就冇得走嘅，其實佢就專登唔拉佢，等啲暴徒破壞曬啲嘢咧，咁啊乘機啲地鐵唔開咧，等你嗰啲人真係 即係叫做同嗰啲暴徒割席，唔中意佢哋，咁咧佢就易做事啦。呢個時揾埋阿爺出埋解放軍咧，咁就隨時會咁嘅情況。而家我覺得， 即係你都係覺得好似即係警察係放軟手腳啦，係嘛？即係意思係。 系啦，系啦，放軟手腳，同埋咧，佢有機會咧，即系而家佢想可能，佢即系而家邊邊有冇內鬼做都唔知，同埋咧，佢講真，佢專登唔做咧，等啲暴徒，香港人嗰啲真嗰啲暴徒啊嘛，變咗咧，大家會對立咯，同埋咧，有咩事如果再搞唔掂，佢咪咩用咩十四條嗰啲啊，申請埋嗰啲緊急。咁啊，佢出埋解放軍啊，可能提早一個仔唔成，真係唔知佢內裏唔知係想點啊！ 係好啊，咁啊，好唔該曬你，陳生。咁啊，到底其實係咪即係警隊係故意要咁做嘅咧？咁？ 這個、就 你信不信這個陰謀論呢？ 陰謀論呢我覺得很重要，就是呢即是我們沒有任何即是很難作為陰謀論的道理，就是沒有辦法有到證據去講究竟否定。 靠估啦，靠估啦。 但是最重要就是即是如果警方會即是我們很重要一些的東西，譬如我們好講，譬如他有沒有披露他自己那個警員編號，或者會不會喬裝那些示威者。我這些本身即是即使他辯稱是有一個執法需要，但其實這些這樣的做法其实令到一啲阴谋论咧，其实更加能够咧普及嘅。即系其实如果警方唔希望，即系希望挽回翻佢个信用咧，其实呢啲咁样嘅不合理嘅做法，其实停止，咁其实就有助于减少社会对佢嗰个质疑或者啲阴谋论嘅传播。咁一路佢继续咁做咧，其实社会上就越来越多呢啲咁样嘅声音嘅。 嗯，其实呢个都会唔会反映咗即系而家嘅民间情绪或者群众情绪啦？即系对政府呢个不信任呢个情绪都好严重嘅。 系啊，咁逢系 即系差唔多系几乎唔好理佢系咪真，先起码就信咗。即系就系咁样噶啦，呢个阴谋论咁，会唔会系一个咁嘅现象啊？ 呢个都好我哋如果喺即系学理上讲啦，就系啲社会嘅权威咧失去嘅时候咧，即系呢啲嘅阴谋论啊，或者我哋呢啲咁嘅唔同嘅想象咧，对权威嘅质疑就会越来越流行，亦都比较容易令人相信嘅。咁我哋发现啦，即系我估唔净止警队啦，过去香港而家嘅即系建制，即系由可能一唔同由政府。去到唔同嘅，甚至去到一啲嘅檢察部門，甚至我哋講緊一啲嘅大嘅機構，咁都係喺今次事件裏面都被捲入咗，令到大家對佢嘅信任或者嘅一啲嘅良好印象都破滅咗，咁大家就會越來越多，哇！過去我對佢即係信曬佢嘅，啊，而家咧就直情，咦，原來。啊！完全我個美好嘅想象就破產咗，咁大家咧就會去到另一個極端咧，就會想象到佢，原來佢係非常之邪惡。咁我估呢個都係一個香港而家即係處理，我估唔淨止政治問題啦，即係我估係一個成個社會嘅即係信任危機啦。 係咁，呢個對政府嘅管治亦都造成一個管治危機喎。 我估唔知係政府啦，即係你即使第時換咗唔係阿林鄭呢個，都好快會出現嘅。咁但係即使任何一個人，你唔能夠。即係根本性地處理香港，我估唔係政治制度啦，即係成個社會經濟好多問題，呢幾個月都揭露曬出嚟，咁大家都係即係對成個社會制度都好冇信心，咁我估呢個係非常之嚴重嘅問題嚟。 咁出現呢個咁嘅現象咧，即係始終對香港呢個管治或者整個社會嘅氣氛咧，都係一個唔好嘅現象啦，咁大家都要承認。咁我哋都想自由風亦都轉一個話題啦，邱志勤，我哋想傾下咧，關於就係話咧，啲防暴警咧就是最近出現了一個荷槍實彈咧，就進入呢個屯門醫院咧，就進行一個即係執行職務啦，咁啊引起咗即係呢個醫院啊同埋啲醫生嘅反彈嘅嚇。咁啊其中咧就喺元朗區一個14歲嘅男童咧就俾實彈擊中咗個左大腿啦，較早前咁咧就喺屯門醫院啊接受手術嘅。咁喺就10月5日嘅凌晨時分咧，咁就一批嘅防暴警咧就持槍啊進入呢個屯門醫院咧，咁又惹起咗關注啦。咁好多醫生咧都覺得咧就係話完全即系用呢个武装人员咧，即系进入呢个呢啲医院等等去做执法咧，佢哋都系好有保留意见嘅。咁我哋一阵间咧就想倾一倾呢个话题。咁大家如果对呢方面有啲意见嘅话咧，可以打嚟1872311咧，同我哋即系分享下你嘅意见嘅。咁啊，自由风而家倾紧嘅，我哋头先讲咧就系关于呢个防暴警咧，就系进入医院咧系执法嘅时候一啲嘅现象啦。咁啊，到底呢种咁嘅情况咧，就系咪会再引起咗香港人即系一种情绪嘅反弹咧？咁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打嚟1872311，1872311咧，同我哋倾下嘅。咁我而家呢个时间咧，我哋先听下新闻，我哋翻嚟咧就再倾呢个话题嘅。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月南报道新闻。港铁多个车站寻日再被破坏，今日虽然重开大部分车站，目前仍有十一个车站关闭。至于一度受影响的东铁线大埔墟站和将军澳线宝林站，中午左右重开，港铁的服务将会提早在今晚八点结束。有市民提早收工，认为港铁的安排造成不便。警方说六月反修例示威至今被捕人数增至2363人，当中241人在过去的长周末被捕，77人和星期六凌晨起生效的禁止蒙面规例有关。对于有记者采访冲突期间被警员扯走面罩，警方说现在是非常时期，希望给予时间磨合，又说不是自称记者就不用受监管，要视乎这名人士当时的行为。警方又说由上星期五的起的四日之内，超过200间商店或者公共设施被破坏，14名警员受伤，其中有警员在将军澳被单车击中，颈和头重创。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说禁止蒙面规例实施以来，多区连日发生冲突，他认为强推紧急法只会火上加油，形容是打劫香港人的自由，令情况变得更差。他表示年轻一代因为觉得未来没有希望才上街，政府应该反思为何用了这么多资源仍然令他们感到绝望，而非倒果为因，用种种方法钳制和剥削他们发声的权利。杨岳桥质疑禁止蒙面规例实施后，警方将暴力行为升级，执法时亦不了解法例赋予的权力，导致滥用法例的情况。立法会将在下星期三复会，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将在首次大会上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政府发言人回应查询时说，鉴于发表施政报告当日天马南政府总部、天马政府总部周边情况存在不确定性，今年施政报告将不会举办电视和电台论坛。两名瑞士和一名美籍科学家分享今届诺贝尔物理学奖，其中瑞士科学家马约尔和灰洛兹因为发现一个在太阳系以外围绕类似太阳的星球运行的行星，评审赞扬两人的发现成果非凡，他们将得到大约$910,000的奖金的一半。另外，加拿大出生的美籍科学家皮布尔斯因为在物理宇宙学上的理论发现有助人类了解宇宙大爆炸后宇宙如何演化而获奖，他将会得到另一半奖金。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明早有一两阵雨，气温介乎26-30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晚间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炎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咧喺九龙咧系多处地方挤塞嘅，咁先同大家讲中坏车啦。咁就系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对开咧慢线有坏车，仲未拖走嘅。去旺角方向啦，面粉厂呢段挤塞，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面粉厂慢线有坏车，龙尾去到观塘码头。另外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咧又有交通意外啊，龙尾就排翻去东隧嘅九龙出口，就系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咧有交通意外，而家去旺角方向咧系呢段挤塞，龙尾就去到东隧九龙出口。其他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咧，而家只系近收费广场车多。即行到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咧，龙尾去到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去九龙方向咧，车龙都仲系好长啊，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但系后少少咧，成条东区走廊去九龙方向都系慢车噶啦。咁重复多一次，东隧去九龙方向咧，龙尾就去到嘉华国际中心。咁后面咧一段都仲系有车龙嘅，断断续续排到维园。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咧，亦都系非常。 常挤塞，龙尾过咗九龙货仓少少。大老山隧道翻沙田挤塞，龙尾过咗九龙货仓少少。而将军澳隧道咧，而家主要都系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嘅慢车。将军澳隧道翻将军澳慢车，龙尾观塘警署。另外啦，尖山隧道啦，同埋大围隧道去沙田方向亦都系慢车。啱啱收到最新消息嘅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面粉厂慢线坏车拖走咗啦，咁而家车龙有待消散，龙尾观塘码头。其他路面情况啦，喺九龙，咁而家太子道东啦，去观塘方向就慢车嘅，最主要咧成个九龙湾嘅交通咧都非常挤塞啊，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就慢车。另外啦，而家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仍然挤塞，好长啊！车龙排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就系最塞咧，就系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裕民坊一段开始塞，车龙排到去龙翔道近住黄大仙中心，咁啊影响埋咧新清水湾道落翻去坪石都系塞嘅，龙尾顺利村。另外啦，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啦，近住顺业村呢一段，近住顺业街呢一段咧都系塞，龙尾就排翻德福花园。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呢段就车多，龙尾去到 Megabox。 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都仲系慢车，而丁九桥去屯门方向啦，桥中间一段都系开始慢车嘅，龙尾就金竹角。荃湾路翻屯门啦，近住环宇海湾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丽景，咁就系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啊，近住环宇海湾咧一段都系慢车，龙尾就去到丽景。咁最后提多次咧，乘搭机场快线嘅朋友啦，由夜晚八点开始啦，来往香港站至到机场站嘅列车服务维持每十分钟一班车，中间系不会停九龙站同青衣站嘅。九龙站、青衣站、博览馆站嘅机场快线列车服务暂停，香港站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截止时间系维持在飞机起飞前的90分钟，九龙站的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将会在晚上8点暂停。最后道路安全要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记得保持忍让，那就路路平安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是由平等机会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我得你都得》合办。 是， 有我钱佩卿 同埋林超荣， 表演嘉宾有太极嘅 Joey、Patrick、 陈建安、林欣彤、李正君， 展能艺术天使 Jason 表演舞蹈， 仲有残疾人士分享无障碍嘅衣食住行生活。 平等生活，开心共融。 13号星期日下昼2:30举行。 2019年香港艺术发展局艺术范畴代表提名推选活动定于10月20号和21号在旺角社区会堂进行投票。已登记做选民的艺术界人士请踊跃投票，选出代表参与艺发局的工作，共同推动本地艺术发展。想了解详情请浏览网页 voteforhkadc2019.hk 或致电3956-1408查询。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景祥，评论员邱子勤。 自由風傾緊嘅咧，就係最近有出現咗啲警隊咧，就全副裝備咧，就持槍咧，就進入咗醫院咧，即係要執行職務啦。咁咧就受到好多即係醫護人員嘅一啲即係反彈啦，即係佢哋嘅提出嘅批評啊。咁其中包括咗咧，就係一位一位14岁嘅人士咧，即係一次行動裏邊咧就受傷啦。咁亦都有一個咧，今日嘅凌晨咧，10月8号一個孕婦由警方押解之下咧，去到屯門醫院接受治療啦。咁啊。就入住咗一個產前病房啦，咁依個為咗保障病人嘅私隱同埋確保依個病房嘅運作暢順咧，咁就病房人員已經即場向警方反映咗咧，就只有女警咧先可以逗留喺依個醫院裏邊嘅，咁啊盡量避免依個男警喺病房駐守啦。咁啊，院方隨後再透過咧就同警方建立嘅溝通平台咧表達咗意見嘅。咁啊，到底依個即係警方即係用持槍就進入呢個醫院裏邊咧，就到底個執法咧？ 是不是即有合法的基础呢，或者到底 是不是应该要这样做呢。那我们有些同事也向警方查询过，警察公共关系科呢的回应就是这样讲的，他说就10月4号晚上9点几的时候就大批暴徒在元朗区围殴一名便衣警员，警员的生命受到严重威胁，为了保护自身安全开了一枪的。事件里面就是一名14岁的男童就大腿受枪伤，送往了博爱医院，其后转送这个屯门医院的。他就涉嫌参与暴动和袭警被捕的。警方的讲法就是他们会是因应当晚的情况，根据风险评估就做出他们的部署。警方也重申医院调查任何个案或者进行任何行动的时候就都不会影响到医院的运作和病人的服务的。这个就是警队方面的讲法。但到底在医生或者医护人员方面的情况又是怎样的呢？到底他们为什么会对这个警队真的持这个装备入到去医院执法的时候有这么大的不同意见呢？我们就请到其中一位就是欧耀佳，他曾经就在战地医院工作的一位外科医生，跟我们谈下他的意见的。欧耀佳。 是，主持人你好。 是你好啊，我哋啱听讲开咧，就系最近即系话，有一啲即系警队嘅执法嘅时候，去到入到去医院里边啦。咁啊，按照你自己，因为你都喺一啲即系地方咧，战地医院工作过啦，都系好多我谂系即系会牵涉到呢啲，可能系因为即系行动里边受伤啊，或者系受到呢、這个即系需要入到医院接受治疗。咁到底你哋对呢啲咁样嘅执法人员或者即系持枪嘅人员咧，入到去呢啲医院啊，或者系呢啲地方嘅时候执法咧，你哋其实嗰个睇法系点样？系咪你？都好抗拒呢个做法嘅。 嗱，其实就我过去18年都喺唔少次一啲嘅海外嘅工作，全部都系喺一啲嘅大部分啦，都系一啲有冲突嘅地方工作啦。咁、我哋所有一啲嘅人道组织或者医疗机构咧，我哋都系好明文规定咧，就系、是、入到呢啲。医院嘅范围啦，人道组织嘅范围咧，我哋系唔可以有武装嘅、所有啲武器都要喺外边摆低喺度嘅。咁好明显咧，因为我哋做医疗嘅救援嘅行动嘅时候咧，我哋系唔分佢嘅种族啊、肤色啊，或者系佢嘅政治派系啊，或者系冇冲突双方啊，我哋系唔会有分嘢嘅。我哋有需要，我哋就会同佢医治嘅。咁、所以都系唔少嘅情况咧，就系佢哋敌对嘅双方咧，都会有机会有伤者入嚟我哋医院度嘅。咁我谂你大家好明白咧，即系如果有任何一方系有机会系持住武器入嚟嘅时候，第一都会影响到另一方嘅医治啊，或者系甚至乎有恐吓啊。第二，如果有任何嘅衝突，因為你有一邊帶武器，咁另一邊都梗係去帶武器去保護佢啦。咁嘅時候就好大可能要造成我哋其他病人嘅傷害，甚至乎係我哋嘅工作人員嘅傷害啦。咁所以我哋係好明文，係唔准有任何嘅武裝喺醫院或者係我哋好多人道嘅機構裏頭咧係發生嘅。咁而我咁多次，即前後我18次出外啦，就大部分都係啲武裝衝突嘅地方咧，佢哋都係會遵守嘅。 系，但系我要加入到我呢度咧，我想问一问先，因为你讲嗰种情况咧，就喺地方嘅交战啊，同埋即系真系就有战争发生啦。咁你听讲过咧，就系好合理啦，即系话你惊嘅要引嚟其他对方敌对嘅，又持武器入去。咁但系香港嘅情况就唔系啦，因为香港都系主要系警队执法啫。咁呢个情况之下，你哋又点样睇嘅咧？觉得点样处理咧？应该系或者点解都同样反对咧？ 其實過去咁多年，因為我喺公立醫院做咗30多年嘅啦，咁以往不嬲被警方都會喺醫院裏頭工作，譬如甚至我哋喺急症室有警崗啦，或者我哋喺病房上面有時有啲警方人員都會上去工作，或者甚至乎有啲嫌犯佢哋都會去押解佢哋，咁佢哋不嬲都有配槍嘅，亦都但係亦都不嬲都係佢哋嘅即係配備一部分。咁佢只係一般嘅直勤，咁佢啲槍喺個槍袋裏頭，咁大家都當冇事。即係你出街，你都會見到啲警方揸住啲槍㗎啦。即係 sorry， 佢個槍都係擺喺槍袋㗎啦。咁呢啲大家係接受嘅，冇問題嘅。咁但係當晚，如果我喺啲片段或者係啲相片裏頭見到咧，大家都可能都會留意到嘅，就係喺 嗰個大堂喺個lift口個地方係即係我睇落去都有起碼七八個係武裝係全副武裝嘅警察有埋盾牌，跟住有埋啲槍係上即係荷槍實彈咁樣喺度嘅時候，咁呢個好坦白講，我咁多年喺即係電影院工作咧，係從來唔會見過呢樣嘢發生嘅。咁亦都你明白，即係好似如果我有咁嘅經驗，我去到戰地嘅地方，通街啲人都係揸住槍噶啦。咁我係見慣，但係你諗下，如果我喺醫院範圍裏頭有，仲當日係屯門醫院，亦都係香港全港一間佢最繁忙嘅醫院之一。咁有任何嘅病人又好，或者係家屬好，咁即係屯門醫院根本係好多人出入噶嘛。甚至乎係我哋醫護人員都好咧。如果突然間行出呢口，見到咁大批嘅全副武裝嘅警務人員喺度，又開又揸埋即係真槍實彈喎。咁嘅時候，我相信心理上面一定係會有影響，一定會有問題。或者我另一個情況就係、是、我事實上喺呢個屯門醫院咧，後來我即係評論過呢件事之後咧，我有一個以前嘅學生係親自打，即係 send 個 message 俾我，就話佢當晚就喺嗰個當值，佢係即係都呆咗嘅，即係突然間個女仔嚟嘅喎，咁佢都會覺得哇，突然間有咁嘅事，即係佢哋未見過啊，你明唔明？咁即係有咁嘅情況，咁我諗你一定係有造成一個好大 即係心理上嘅壓力啦，或者 係我就冇錯係啦。 我想问一下，譬如医管局方面，其实我哋医院或者医院啦，有冇一啲指引系就住即系警方即系可能持武器或者警枪械进入医院或者执勤方面嘅一啲指引嘅？其实 嗱，我坦白讲，我做咗医管局35年啦，咁就我唔怀疑系有呢个好明显嘅指引嘅，就同我喺外边战地医院系唔同，我哋好清楚有个好大嘅标志喺度，系唔准有枪械入去。正如头先我讲啦，我咁多年以嚟，警务人员同即系医院嘅同事系一路合作系无间啦。咁正如我讲，佢哋有配枪，佢哋只系佢嘅装备一部分，佢哋系一般嘅执勤咧，根本即系等于我哋喺街度啲警察都系孭自己配枪噶，我哋唔会有任何问题。而嗰晚，如果大家睇到嗰個電視嘅影像或者係啲圖片嘅，佢哋係七八個係全副武裝，有曬頭盔，有曬全部 full gear， 攞埋盾牌，跟住揸支長槍喺度，係完全個環境係完全唔同嘅。咁嗱，佢個背後點解會咁做，我唔可以評論啦，我唔知道啦，明白？咁但係即係我個理解就係話，你呢個係一般常識嚟嘅啫嘛。你係入到去醫院嘅範圍，你如果普通一般直勤一般嘅配槍，我哋唔會嘅。但係你而家入到去，你究竟係守護緊啲咩嘢咧，定係驚啲咩嘢咧？你如果守護嘅時候，嗰、那個即係頭先你提到嗰14歲嘅青年，佢其實係入咗去手術室做緊手術。咁你係咪驚人有人搶犯咧？啊，定係佢根本就係唔知道應該係有呢樣嘢發生咧？咁係咪真係佢真係唔知咧？嚇，呢個唔知。第二樣嘢就係、是。即係我有個感覺，就係、是、尤其是喺啲影像啊或者圖片嚟睇到嘅時候，我覺得嗰時啲警察，我係有少少懷疑佢當時嘅心理狀態係點樣嘅，係咪佢真係好驚咧？即係驚到冇支槍，佢頂唔順咧嚇、啊，即係佢一定要有支槍喺度，佢先覺得即係好似 安心啲， 俾人襲擊啊咁樣，係啦，佢會安心。即係呢個，即係如果佢真係有咁嘅心理狀態咧，其實我幾驚，因為佢揸住槍嚟噶嘛。 欧耀嘉仁，我又想问下你啦。欧耀嘉仁，我又想问下你，咁有人就住呢个问题咧，你哋嘅医生组织或者其他嘅团体有冇同警方沟通，就住呢件事或者佢哋个执行职务嘅时候要带枪入医院呢个议题啊，有冇同警方接触过，或者佢哋个有冇回应过你呢方面个关注？ 我唔知嗱，因为坦白讲咧，就我已经退咗休噶啦。 哦， 我离开咗医管局噶啦、所以我亦都唔系属于个医生组织嘅。咁。主要就是因為大家看到這件事，咁大家都覺得這些在香港是應該發生的，就好像是打緊仗咁樣，咁啲人就會記起我啦，咁就所以啲即係你啲學家或者傳媒嘅朋友就會揾我問我，喂，即係見到咁嘅情況，你覺得你即係我叫做相對係喺戰地醫院工作有咁嘅經驗，你覺得點睇咧？咁佢純粹係問我呢個情況。至於 佢啲同事點樣做法，或者醫管局點樣去回答啊，佢點睇咧？我代表唔到佢哋。 嗯，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啦，月佳。咁啊，預計咧就曾經啲戰地醫院工作嘅一位外科醫生咧，咪講到咧就話，即係警隊如果真係全副武裝揸埋槍咁入隊咧，就起碼心理上咧對啲醫護人員啊等等都會造成壓力嘅。咁呢個議題咧就即係我諗都即係引起咗好多人嘅關心啦。咁跟住落嚟咧，想轉一個話題，因傾一傾咧，其實都係同呢個警隊執法有關係嘅。就係最近咧就有記者咧就係呢個反蒙面法通過之後咧，就喺做嘢嘅時候咧就俾一啲警察咧就扯開咗佢嘅防毒面罩啊，咁就。就住呢個問題咧，就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喺見記者，同埋就下晝嘅警隊嘅記者會裏面咧，都有人提及啦，又問到呢個話題嘅。咁我哋一陣間翻嚟咧，會傾一傾，即係先休息一陣先。 而家嘅香港青年对社会时事有咩问？ 翻到屋企咧，往往最辛苦就系接受唔到屋企人同你个政见之间有好大嘅冲突。 被拘捕嘅时候就被揿喺地下啦。如果我受伤嘅话，我咪喺当刻就话我需要叫救护车。 每星期邀请社会政治人物一齐和你倾。 住你家人关系同你对住政府发言系。 你有一个需要系去接受治疗嘅话咧，其实你系可以要求警方送你去医院。 星期六 下昼3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正行新秀发言。 汉斯法兰克，人称波兰屠夫，希特拉的私人法律顾问，亦是德占波兰的总督。他双眼被权力蒙蔽，双手沾满犹太人和波兰人的鲜血，波兰平民在资源匮乏下勇武抗争，最终又能否脱离纳粹的魔掌？作为法兰克的儿子，对于父亲昔日藐视法治、侮辱自己的尊严，又有什么感受呢？希特拉的帮凶，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翻嚟咧，我就想傾下咧，關於最近有啲記者咧，就俾啲警察咧，就係扯脱咗佢哋嘅防毒面罩嘅。咁喺今日嘅警方記者會裏邊咧，就有記者咧多次追問呢個問題嘅。咁啊，到底點解要咁做咧？咁係咪唔清楚呢個禁止蒙面規例裏面嘅內容咧？警方咧其實係即係如果係執勤嘅時候，佢講明啦，記者咧係可以係戴住呢個面罩咁。而且對據知咧，當時咧又嗰個記者被即係扯脱呢個防毒面罩嘅時候咧，其實係現場咧係放咗呢個出嚟。彈咧，其實真係好多煙啊等等咧。如果真係要帶住嚟防雨咧，係都合理噶。咁啊，到底點解出現咁嘅現象咧？同埋呢個咧，到底對記者嘅合法採訪工作咧，係咪會有影響嘅咧？咁我哋就想傾一傾呢個話題。咁喺電話機旁邊咧，就係我哋請咗香港記者協會執行委員啊林賢邦咧，同我哋傾下個問題噶。林賢邦， 係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我哋想问一下咧，就系今次里边咧，即系话记者俾呢个警察就扯脱呢个防毒面罩啦吓，咁啊今日嗰个警方嘅记者会咧，都好多记者问呢个问题啦。咁据你所知咧，而家有几多位记者曾经遭受过咁样嘅对待啊？ 嗱，如果以我哋嘅了解咧，即系真系明确地有。即係 case 翻到嚟就話係即係扯甩咗，我哋最少係即係見到有即係兩宗啦。咁另外仲有一啲就係即係要求過啊，又或者係有過一啲即係警員喺現場嗰度就即係亦都有片段出到嚟啦，就話即係其實記者係冇特權啊、冇豁免啊咁樣嘅。 嗯。 咁其實我哋就即係喺其實當日政府公布即係要用呢個緊急法就定呢一個即係。禁蒙面法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提出過相關嘅一啲關注咧，就係、是我哋就其實未必會好憂慮，因為其實作為一個合理辯解，其實最終就算你擺到上法庭，咁我哋都相信其實應該在場採訪嘅記者唔會因為呢個蒙面法咧就而被起訴嘅。咁啊，應該咁講，即使起訴咗都好啦，上到法庭、應該都係可以有個合理辯解。但個問題係現場嗰度。就俾咗警方一個好大嘅一個權限，去以呢一個做一個理由咧，去直接停止咗當刻記者喺現場嘅工作。咁啊，即係你必須要配合警方啦，否則你就可能會即係違反咗入邊嘅第五條啦嚇。咁啊，即係個問題係當要正常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絕大部分記者去現場嗰度採訪咧，我哋都未必會長期戴住個防毒面具嘅。其實因為即係呼吸都會有阻礙啊，或者即係同同事溝通啊，甚至而家好多人做即係直播嗰啲，你都唔會長期戴住個面罩嘅，而係有需要嘅時候我哋先戴嘅，通常都。咁有需要嘅時候就好簡單啦，就通常就係見到警方嘅防毒 即係啊，警方嘅防暴警察自己都上咗呢一個防暴面具嘅時候，我哋會跟住戴，即係預計可能會有出去彈嘅。咁係有實際需要嘅。咁通常咧都會，如果即係出去煙已經散咗咧，其實好多時候咧，即係啲行家都會除翻個防暴面具。咁如果警方係會喺當場係要求啲記者除面罩嘅話咧，即係當開現場煙係未散，咁件事仲發生緊嘅時候，俾咗一個咁大嘅權限警方去，即係用呢個理由去停止咗當刻喺現場記者嘅工作，咁其實一嚟咧個記者會幾唔好受啦，因為你要喺個房即係出去煙嘅瀰漫嘅時候除咗個防毒面具，另外你嘅工作會被即時停止嘅，即係呢個先係我哋最憂慮嘅地方。 但係林彥芳，我想問下你咧，就當時嘅警察要求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係基於咩原因嘅？即係或者有咩特別原因，點解要嗰個記者除咗佢嘅面罩咁樣？ 確實的一些即係好關於那個個案的細節咧，即係我哋而家呢刻咧就唔完全掌握啦，即係所以我 即係未知嘅原因點解要佢突然間要咁做？ 係啦，冇錯啦。但係就即係一般嘅情況之下，其實我哋所知啦，即係其實通常喺呢啲咁嘅場合，你唔會單獨一個半個記者喺度嘅，通常都係一堆咁樣。咁而警方放完催淚彈之後，咁啊，即係相信警方好多時候都會話，即係現場可能有危險啊。又或者係有啲人混雜咗喺記者入面啦，咁但係好老實，我哋用翻一個即係常理去判斷，就係如果你係一個示威者，甚至用警方嘅講法，佢哋好常講話有啲人假扮成記者咁樣。即如果你係一個咁樣嘅人，你會唔會喺警方已經放咗催淚彈嘅時候，企喺警方嘅防線嘅附近嗰度，戴住個防毒面具喺度等警方去即係發現你呢？其實唔好合常理嘅。咁同埋見到即係警方係用到話你戴住個防毒面具去作為一個即係指控的話，亦都即係話，因為其實我哋之前都見過好多例子，警方會譬如話啲記者企得太近啊，質疑你係咪要搶犯啊？又或者是妨碍警方的清场工作啊等等，这些都讲不到的时候，是要讲到你戴着个防毒面具，其实就是说很大机会呢那时候记者只是站在那 里。林彦芳，我想澄清一下先，就是说现在其实公布政府那次讲话那个禁蒙面法公布的时候，你应该是讲得清楚的，就是说要记者是执行这个职务的时候是不受这个法例影响的嘛，是吧？这个应该是政府当时自己要这么讲的。 李家超局長嗰陣時咧就係咁講嘅，就話即係其實呢個係條例嗰度咧係有豁免嘅，咁但係其實即係我哋嘅理解同擔憂係其實實際上個寫法係合理辯解嘅。咁豁免同合理辯解其實係有即係都決定性嘅分別嘅。豁免就係我可以大條道理咁話，其實我係完全唔受唔應該受呢個法例嘅規管。合理辯解係我可能當刻係要向現場嘅警員去做一個申辯。甚至日後係要上法庭去做一個合理申辯，咁其實係留咗一個尾巴喺度，即係擺咗個威脅喺度，我哋可能會被人截查，甚至喺頭先講過啦，我點解會戴住防毒面具，就是、因為嗰時有必要嘅時候而被人截查，咁其實係對我哋嘅工作會造成幾大嘅一啲阻礙咯。 咁你會唔會係即係同政府或者係警察嗰方面再傾，即係要做一個豁免，即係唔需要擔心就係隨時係要被呢個要求除咗個面罩，咁啊到有需要嘅時候先做一個合理辯解啦，咁樣會唔會有咁樣嘅進一步同即係政府嗰邊接觸呢？ 其實我哋就俾咗封信啊李家超嘅，就要求佢即係確認幾點，即係第一就係、是記者絕對不應該啦，俾警方視作係即係喺現場成日參與緊個活動，所以不應該受嗰啲即係如果你參與緊一個警方批准嘅集結也好，或者非常集結也好。另外咧就係即係戴面罩採訪呢啲活動咧，記者係唔應該即係被視為觸犯咗個禁蒙面法，同埋即係要求向現場警員作翻一個明確清晰嘅指令，就係唔可以要求即係做緊合法採訪嘅人除面罩。如果你覺得佢唔係做緊合法採訪的話，咁係另外一件事啦。咁但係如果佢只係即係合法正常地做緊佢工作嘅話，你唔應該即係去無啦啦要求佢除個面罩。即係我覺得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好合理嘅一個要求。咁我哋俾咗信。政府方面，咁其實本來我哋就要求，即係保安局就喺今日辦公時間內答嘅，但係而家咧就其實就未收到佢嘅回覆嘅。 你講呢個去信啊，即係呢事件發生咗之後，係嘛先俾信啊李家超嘅？ 冇錯。 好啊，咁你而家係等緊佢嘅答覆咯，係嘛？即係 係嘅，咁啊，即係我哋原本提出嘅要求嘅期限就已經係即係叫做係過咗啦，咁。只可以講過，即係我哋要再同律師方面就即係商討，他其實會唔會可以有啲乜嘢嘅跟進咯？ 好啊，咁啊唔該曬先啊， 咁啱啱同佢傾嘅咧就林燕邦，就是、香港記者協會嘅執行委員啦。咁啊傾緊嘅咧就係到底警方點解突然間喺個現場咧除咗個記者嘅面罩咧咁。咁啊今日自由風嘅時間都差唔多啦，聽日繼續。